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团六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日呢就是2023年9月12号农历的7月28号星期二来的。而家就是6点08分。今日返嚟的时候呢发觉天气呢真是凉咗好多了噃。可能是因为都会今日可能有啲骤雨啦，咁可能都是凉凉地嘅。大家记得出街嘅时候呢，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返件褛啦。而家嘅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晨光每日一格， 大家每一日咧有24小时噶嘛，咁唔同时间都会做唔同嘅嘢啦。例如好似6点就开收音机听晨光第一线，跟住就可能会翻工啦，食个早餐啦，食个午餐啦，可能放工之后咧又会去做下瑜伽。又或者翻屋企煮下饭，我哋都会用好多唔同嘅时间做唔同嘅嘢。但系唔知道大家又用几多嘅时间令到俾自己安静一下咧？俾自己喺一日之中有一个小嘅时间去学习一下安静，享受一下自己一个人嘅时间系好重要噶。唔单止咧可以有效咁样去排除我哋嘅压力啊！仲可以令到创造力提升，令自己好好咁样安静落嚟，唔同人倾偈嘅，净系听下自己嘅内心。可能系每一日结束之前，瞓觉之前，喺张床度思考一下，同自己安静独处一下。又或者唔系，你话我中意朝头早嘅时候。一起身就需要独处一阵噶啦。其实享受一个人安静嘅时间咧，好重要就系喺独处嘅过程之中，可以帮自己重拾翻自己嘅步伐，令自己咧用自己嘅方式嚟到去生活，而唔系其他人希望你过嘅方式。咁当一个人自己独处咗之后咧？更加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心，更加会爱惜自己多一点。独处不是等于寂寞，而是一种重拾自己步伐的方法。安静是能够令到自己内心平安安静的。所以今日找一个时间，五分钟又好，十分钟又好，二十分钟都好，俾自己同自己独处一下，听一下自己嘅内心讲紧啲乜嘢。 唯独是你那目光，开始比照片淡黄，如提示我岁月总爱催人没法反抗。为何问到你健康，总喜欢去比探近方，却又带多点手震针插不通，唯求别怪我为生计仅止偶然来往，把握不了共聚时光，仍能共你见面相遇下几多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是我恐怕未能及时共进晚饭，共怀念 消失那日子，方知道不爱就恨迟，时候若不早，不可再不在意。习惯说繁忙，临行亦叮嘱必须要干掉暖壶的汤。门牌下老少平安，即使可贴多十年，仍能共进晚饭，天知之上有几多汤。 周柏豪的老少平安。 晨光 Coffee Time， 睇到新闻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都系帮助到我哋大众市民嘅。而喺上年嘅十二月咧，其实特区政府咧已经推行咗一个基层健康蓝图，希望咧就系可以早发现、早治理。地区健康中心就附上了这个统筹的角色，同时也推行了很多多元的合作，跨团队的合作，希望就是怎样呢？帮助大家有身体的健康。在上个星期他们就举办了一个元朗地区健康中心的揭幕礼，终于就正式宣布会投入服务了。其实是会提供些什么的呢？会提供一些多元化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来到去减低公营医院的压力，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区。而在这个区内，在元朗区会做些什么呢？会有四个的范畴，有自助健康评估，就是通过一些电子的健康站，可以给市民去测量，以及是认识自己身体健不健康，究竟达不达标，又或者有没有一些指标是、超了标呢。第二就是有健康的人生资讯，就是有一些电子的显示屏，去教育大家在不同的阶段，可能小朋友的阶段，或者大过了的阶段，又或者老年的阶段，可能当中会有机会有要面对一些疾病的。希望可以给大家早点了解，早点预防，同埋可以检测一下的。第三就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配对，就是鼓励大家都是选择有家庭的医生。希望可以促进持续全面的基层医疗服务。其实有 家庭医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跟进你的、病况啦。可能他会记得、你好像上个月来看过医生的，看回的记录就、你上个月这样这样，今次就怎样怎样，开什么药这样，更加了解你。第四就是基层的医疗资讯，就会提供一些全面的健康医疗和社区的资讯， 到最后都是希望大家有效地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呢还考虑到元朗地区的部分居民呢，其实都是住得比较偏远的，可能就是住在一些很入的村屋啦。咁为咗可以进一步咁样去发挥地区健康中心嘅服务咧，佢哋仲设有呢一个健康嘅流动车，佢就会去到元朗啦、天水围去巡回啊呢架车。咁当中咧有啲乜嘢咧，都系会有护士嘅咨询服务啦，有健康风险评估啦，有外展健康推广嘅，希望咧都可以帮到一啲住喺得比较偏远嘅。郊乡少少嘅独居长者、残疾人士、有特殊需要嘅家庭，希望可以更加帮到佢哋，咁样大家咧就可以得到有健康嘅身体，而呢一个社区咧都可以健康起嚟。咁如果大家都系住元朗区嘅，都不妨可以留意多啲，究竟有冇需要啦。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系比较大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系会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而本周后期咧就会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啊。上个星期同埋上上个星期就打风啦，同埋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喺打风嘅时候咧，都见到大家都严阵以待嘅。咁就系会黐咗好多嘅胶纸喺玻璃上面，喺我哋嘅窗口啦。有啲人咧就黐咗十字啦，有啲人黐咗打交叉啦，有啲人咧就黐咗个米字啦。我有见过有啲人黐咗个心心添。咁当台风过咗之后咧，咁啲胶纸织如果黐得太耐，搣唔甩，咁点算好咧？都有几个小小嘅方法嘅，而呢啲咧用品咧，可能屋企都会有噶。首先第一个就系风筒啊，风筒就应该大家都会用嚟吹头啦。原来风筒咧都可以吹落去啲胶嘅面表面上面嗰度咧，去去除嗰啲软化咗嗰啲胶嘅黏力嘅，用个热力嚟到去溶解佢。咁通常咧都要喺同一个位置，可能吹几分钟啦。咁个黏性咧就会减弱噶啦，之后就可以慢慢咁样将嗰啲胶纸搣落嚟。第二样咧就系、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可能就会屋企有啲。如果没有小朋友可能都未必有的。因为不是经常用到这一样东西。就是擦纸胶啦。原来利用擦纸胶的摩擦力呢去捽捽捽捽捽呢都可以将一些胶质去除的。而且呢还不会好像戒刀这样去伤到个物体的表面啦。如果很难拆的话，都不妨可以将擦纸胶点一点水，然后就继续拆，这样是不会残留任何的污渍的。而且就算是一些长年累积的胶渍都可以用擦纸胶来去擦走它的。第三样就是酒精了。酒精是很强的清洁剂来的，对于胶质、油质和污质的表面都是有一个很理想的效果，而且对玻璃的表面还要是零伤害，不过呢就繁复一点，要不停地去来来回回地去清洁下它。而且呢最好用酒精去清洁的时候都是戴回对手套保护自己双手。跟住之后呢就是手霜了，一啲 cream 可以将一啲 cream 涂喺一啲胶质嘅上面嚟到去除啲胶质。到最后咧就系醋啦。如果要清洁一啲玻璃啊、陶瓷啊、不锈钢等等嘅好容易会刮花嘅嘢嘅上面嘅话咧，嗰啲胶质啊，建议用醋嚟到去清除，用毛巾沾一沾湿之后咧就可以噶啦。 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 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因素。再有乱绪，无奈又何尝尽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火，理想用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烟去黑头。 MC 的囚，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石硖尾村美亮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两人需要送院。警方在凌晨十二点几接获多宗报案，话美亮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经初步调查，相信单位一架电动单车的电池短路引致火警，事件无可疑。事件之中，两名分别28和60岁住在其他单位的女住户吸入浓烟不适，清醒被送往明爱医院治理。而火警期间有241名住客自行或者由人员协助疏散到安全位置。发展局表示，就大潭红山半岛山泥倾泻个案，土力工程署昨日已经完成巡查山泥倾泻地点以外的部分政府斜坡，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其余的政府斜坡会在今日完成巡查。红山半岛在日前暴雨期间发生山泥倾泻，三间独立屋受到影响，其中70号和72号屋涉及僭建，74号屋就一度拒绝屋宇署人员入内视察，不过业主现时已经同意屋宇署人员今朝入屋视察。北韓中央通訊社證實，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星期日下午乘搭專列從平壤啟程出訪俄羅斯，同行人士包括黨、政府和武力機關主要幹部。美聯社記者之前就指，昨日從中國吉林房村拍攝到，相信是金正恩的綠色專列，駛至中朝俄三國邊界地區。 南韓傳媒就報道，金正恩最快在今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克里姆林宮表示，俄羅斯和北韓兩國代表團舉行會談之後，如果有必要，兩國領導人將會以一對一的形式繼續溝通，而會談內容主要是雙邊關係。美國就警告北韓不要向俄羅斯出售用於烏克蘭戰事的武器，否則美國會對北韓實施適當的新制裁。被指為中國做間諜的英國國會研究員否認傳媒的報導內容，指自己是無辜。這名研究員透過律師發表聲明，說是被迫回應傳媒對他為中國做間諜的指控。他指相關報導內容並不屬實，他必須讓公眾知道自己是完全無辜，又強調他的職業生涯一直努力讓其他人了解中國共產黨帶來的挑戰和威脅。對於有英國官員在議會就中國間諜案作陳述的時候，批評中國在新疆、香港侵犯人權，在南海實施脅迫和恐嚇，聲稱中國對英國和英國的價值觀構成系統性挑戰。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說，英方有關言論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無端攻擊中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中方亦都敦促英方停止借題發揮，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肆意攻擊中國，停止搞反華政治操弄，以建設性姿態推動中英關係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使用2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不是就要给成人票价。不合资格的人士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不要试。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当然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Alex， 你嚟姑，最近咧我有对夫妻朋友，成日为咗啲小事嗌交，都唔知点劝佢哋好啊！ 好简单啫，超 B， 叫佢哋参加9月24日加顺手一生同乐日， 到时有艺人同埋专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又会有爱一世家书选举颁奖。包保佢哋一定学到嘢啊！ 咁我可以点样参加噶？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微电康康啦。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唔同嘅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掂。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加就可以很轻易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头早嘅嚟自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香港咁啊方面咧，咁啊当然天气咧就唔错啦，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咧，都会见到咧就一大扎嘅星星咧就喺呢一个嘅天上面嘅，仲见到有个对住我哋微笑嘅月光啊，因为佢即系一个兜兜咁一个微笑嘅样嚟嘅。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圆龙喺度啦，仲有 Vicky 嘅早晨。 早晨，今朝咧我揸车翻嚟嘅时候都见到啊， 系啊， 好光啊， 系啊，个星星咧亦都即系啲亮度都好强啊，咁所以即系有阵时我自己都喜欢咧望天打卦，望一望下呢一个天上面咧，咁啊其实都有好多嘅快乐咧就俾到自己嘅。好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今日咧即系今日几多号啊？9月12号 啊， 九月十二号咧就一定有人生日嘅，其实每一日都一定有人生日啦。好啦，就算你2月29号嘅，咁你都系知道嗰一日一定系会有人生日啦。 嗯， 啊，原来有一种咧叫做birthday color， 唔知阿 Vicky 有冇听过啦 ？birthday color 即系每一日都有属于佢嘅唔同颜色， 冇错啦， 嗯，有听过， 好容易理解嘅啫。咁呢个 birthday color 咧，其实喺外国方面咧都几流行啊， 嗯， 系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就会喺度揾啦，咁样，好啦，咁我咧都又会有阵时无聊咧会望一望，啊，原来即系有好多唔同颜色噶， 系， 我喺呢个 birthday color 嗰度咧，我睇到嘅咧就唔系话每一种，唔系每或者每一日嘅生日佢嗰个颜色系啲咩颜色， 嗯， 我睇到原来呢个世界上嗰啲颜色咧，嗰啲名字都。非常之多層次， 多數係做設計嗰啲咧，就即係譬如fashion designer 啊，咁佢哋就會好清楚個編號00511咁樣。 即係譬如其中嘅講藍色啦， 有 一種咧見到佢呢一度咧就寫住 sky blue 嘅，咁啊 sky blue 即係照道理就係天空藍啦。 嗯， 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我又唔係好覺得佢係好天空嗰只蔚藍色嘅，即係佢有少少藍加灰白咁樣嘅顏色嘅。咁有啲咧就叫做 rose pink， 即系玫瑰粉红咁。咁你又如果问我，我又觉得其实又唔系好玫瑰粉红。我每次咧睇亲呢啲叫色板嘅时候咧，我都有少少怀疑自己系咪色盲啊？ 应该系我哋每一个人对于个名称啦，同嗰只颜色都唔同，同埋有啲人都会有偏差噶颜色。 吓， 系有啲人会觉得睇到件衫系， 即系譬如咧 紫色，佢睇到蓝色。 8月27号嗰个咧，我攞住部电脑俾 Vicky 睇咧，我 cursor 嗰个咧。我 cursor 嗰个位置，咁咪八月嗰、那个高、那个就系 blue sky 啦。 我都觉得粉蓝咯，我会叫 系啦，即系啦，佢系粉蓝的， 嗯， 灰灰地嘅蓝嚟嘅，但系佢又真系唔系我哋想象之中嗰只嘅蔚蓝色啦。 蔚蓝色我觉得会再 sharp 啲，即系再鲜多少少嘅。 系啦，鲜好多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咧，其实都几靓嘅，系几靓嘅。就算佢连埋白色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白色，有啲你望落以为白色啫，啊，原来佢系灰色嚟嘅，吓，所以你又点估到咧？咁但系都系得意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呢一个色板上面咧，就可以试下，唔单止净系睇到自己嗰个嘅叫做生日嘅颜色系啲乜嘢啦，咁，但系都可以学习下咧。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好多嘅颜色嘅， 系哦。 有一只叫九月，今日几号？今日9月12号， 睇下 今 日咩颜色先。 哦，今日9月12号咧系一种叫做 circle berry， 即系系啊系啊。嗱，九月系深紫蓝色。 哦， 深紫蓝色嘅一种颜色， 我会称呼佢做宝蓝色咯。如果要俾个名， 如果你系宝蓝色嘅话，咁下低呢只系咪都系宝蓝色？即九月十三号啊，系咪？ 黑蓝我会叫， 叫黑蓝啊，系啦，大家嘅译名都唔同。 系啊，大家啲译名都唔同。 下低嗰只咧叫做purple 嘅咯，原来。系啦，都系大家睇咧，嗰啲同嗰个本身色板个咧，都系有啲出入。 系啊，又或者我哋手机啊、电脑睇嘅时候都有啲分别。 望翻呢个9月11号咧。仲吊鬼喎，好放大啲俾 Vicky 睇先。佢明明係墨绿色嚟㗎啦，叫 blue pass 喎。 我都见到係绿色喎。 啊，這個世界真的好難明啊！嚇呢啲嘢，咁但係唔緊要，咁大家咧就可以揾翻咧就自己生日嗰日啦。其實你喺網上面打嗰、那個birthday color 咧呢一個字啊、嗯，或者係生日顏色咁樣啦， 我都揾緊啦而家。 係啊，你有冇揾到啊？ 我揾唔到喎、 啊，搞錯啊！ 我已經打曬啲啲已經啲顏色啊，啲生日日子啊，哦，我係啡色啊，應該 你就係啦，你 米色。 其實你淨係打 中意 birthday color 都得啦。你係幾月幾號㗎？ 1月14。 1月14，咦，唔同嘅喎，原来 系咩？又唔同 系啊！嗱，你1月14咧，我见到你呢，我自己呢一个揾翻嚟嘅叫做 grass green， 即系草绿。 咦，系 草绿。 1月14，嗰个15系嘛？ 唔系14嚟噶，14嚟噶， 系 系啊。 诶，呢两只色我都中意，无论我 search 嘅米色定系你嗰只叫做。军绿色啊，可唔可以叫军绿色、鸭屎绿色、 草绿色啊？ 草绿色我都中意。 不，个名叫草绿色咋吓？ 系系， 佢系鸭屎绿色嚟噶。 我中意噶，我屋企都几多绿色。 因为你中意嗰啲系自然系嘅颜色啊嘛。 大地色系嘅，你都见到我啲衫落落去都系嗰啲色。 黄色你中唔中意？即系譬如鲜黄色嗰啲咧，好 sharp 嗰啲荧光黄。 有风褛有。因为黄色着起我身上咧，其实都几显白嘅，因为几精神应该话。如果我着红色啊，就好攰啦个样。 哦， 系啊，所以我嗰阵时咧，你知唔知道我结婚嘅时候咧， 着咩荧光黄噶？ 着个嗰只叫旗唔系旗袍咩啊？出门嗰个套衫叫裙褂啊。因为我出门嘅时候咧，我啲狗都喺度嘅，咁我啲狗喺度，咁我就唔会特登去租啦，因为惊有阵时佢哋会扑上嚟，又会勾烂啦，惊。咁所以咧，嗰阵时我系去咗大陆嗰啲购物网站啦，咁就买咗一件平平地嘅嘅呢个嘅裙褂，佢又唔真系 exactly 系裙褂嘅，佢系啲中国服咁样啦，咁就系黄色嘅咯。我而家即刻俾小白睇下先。 唔可以乱咁着噶呢啲颜色。 是黄色、黄白色、米米地咁样。 每种颜色呢如果用在结婚上面有不同意思 的。都 OK 的，我都见到很多人穿这只色 的。你不要乱咁嚟。 还有我都请示了我的四大长老的、他们 OK, 那都 OK。 那他们 OK, 是 啦、OK。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说真的很跟足传统那些来的。那我们都是自在有个气氛穿回类似的衫这样。但我觉得挺亮、 嗯、 即是显白咯。 那就好了。 是 啊、你喜欢就好 了。开心就得啦、最重要。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早上嘅6:44，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都系低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即系喺晨光百科入边咧，左揭右揭嘅时间啦，揭下揭下咧，讲紧呢一个象棋，好，等我揾翻 Vicky 出嚟问一两句先，捉唔捉呢个中国象棋噶？ 唔识捉， 我唔识捉噶，哦，唔紧要，唔紧要， 我系识捉飞行棋， 系啦，咁啊都有好多棋咧系好玩嘅，中国象棋如果中意捉嘅朋友咧，有冇谂过中国象棋到底点嚟咧？好啦，好，你可以落去啦，拜 拜。 好啦，中国象棋咧嗰、那个叫历史咧，其实相当之悠久啦。嗱，据讲啊，其中一个嘅讲法咧，咁啊同呢一个刘邦旗下一位嘅大将韩信咧系好有关系嘅。啊，点解咁讲咧？先讲讲咧韩信啊，韩信咧相信认识佢嘅朋友咧都会非常之佩服佢嘅，因为韩信正确嚟讲咧，佢唔系一个军事家。佢亦都唔係軍師，佢係一個大將，更加咧係一個戰術家，因為佢用打仗嘅方式咧，亦都係佢好多都係自己自創嘅，唔係話揾翻前人，即係所以對我嚟講佢都係前人啦，但係唔係揾翻佢嘅前人嘅一種打仗嘅模式嘅，所以佢策略咧就非常之詭異，咁啊曾經咧打過相當之多精彩嘅戰役嘅，例如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啦。另外亦都就係同項羽對戰嘅四面楚歌同埋十面埋伏等等啊，呢一幕又一幕呢係相當之驚心嘅。好啦，咁同中國象棋有咩關係呢？咁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幫劉邦打天下，咁打完一大輪之後呢，咁佢自己就坐擁嘅兵馬就相當之多。相反呢，劉邦就開始忌佢啦，成日諗應該點樣去到剷除佢。甚至封侯又成叫王都好啦，咁啊，因为项羽同韩信打完之后咧，更加巩固咗 韩信嗰个力量啊，所以咧做好多呢啲嘅工作咧，其实韩信都完全唔满意。咁但系终于咧就揾到办法咧，咁啊去到就将呢一个嘅韩信咧就捉住咗啦。即系刘邦个老婆犀利啊！好，历史故事又唔讲咁多啦。好啦，咁又讲翻呢个中国象棋。咁但系咧，韩信咧一俾人捉住咗，收监啦。收监之后，其实有一位嘅相传啊，有一位玉卒咧就喺度同佢讲啦：韩信啊，韩信啊，佢应该唔系叫韩信嘅，可能叫佢韩大将咁样啦。就话佢其实咧，你咁厉害嘅兵法，你而家又坐紧监，不如你教我啊咁样。好啦，咁啊，韩信咧知道当其时耳目众多，就唔敢啊乱咁咧，就冒冒然然就喺度教佢。咁但系咧，经过呢一位嘅士兵好努力嘅恒心之后啦，韩信终于就话到啦：好啦，我可以教你，但系咧你要准备一啲嘅工具，就系准备一支笔啦，一张纸。大家都开始估到啲玄机啦，冇错。韩信咧就用咗，由于要教佢啦，好难咧，就用字同埋文本咧去到俾佢嘅。于是乎咧，就将兵法咧就化成一个又一个嘅局啦。呢啲局咧就开始慢慢就形成咗我哋今日嘅中国象棋，用咗唔同两边嘅人马，譬如兵啊、卒啊，去到表示咗某一种嘅实力啦，某一种嘅战将啦。就用呢一种嘅棋局咧，去到教晓呢一位嘅士兵啊，玉卒咧，乜嘢系叫做兵法？咁当然学唔学识咧，唔知啊。我相信历史入边咧就唔系好讲噶啦，嗰位玉卒到底点样？咁但系咧就相传中国象棋就喺呢一个嘅时候咧就诞生咗啦。玉卒咧佢亦都系好努力啊，去到将呢一个中国象棋咧就发扬光大。咁有好多嘅布局啊，各样嘢，我唔知道当年有冇呢个咩铜线车啊、松炮章呢啲啦。咁但系都系一种咧鲜为人知嘅秘密嚟嘅。直至到今时今日咧，就唔系鲜为人知啦，就成为大家所喜爱嘅一种嘅棋局。更加咧有好多就系关于中国象棋棋局嘅大赛添，咁啊，所以都系相当之有趣嘅历史啊！ 从你动态得知你容貌怎么演化，又和那种淡雅。前错失什么，现已无语了，那到我讲和再话夹那字句又涂改过，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想绝情，似我竟悔恨不已，自问得势便说尽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随岁月里添破艳磨掉尖刻的角，人潮里风浪多，若这是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现 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 时间嚟到早上嘅6:52，一首嘅作品嚟自安俊豪嘅《说好了》。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9月12号的朝头早 KOL 环节咧，继续有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你好， 早晨 Tiki， 早晨啊！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咗一啲饮茶嘅禁忌啦，咁就系关于我哋可能诶食饭前唔好饮茶，甚至系大肚婆都唔好饮茶。其实仲有冇啲乜嘢禁忌？其实我哋需要知道嘅咧？ 咁都有其他噶，譬如咧，有冇听过唔好饮隔夜茶？ 冇听过喎。 饮隔夜茶咧，其实最主要咧，因为佢制咗一晚之后啦，咁佢嗰个卫生。都好多會流失啦，咁同埋咧，你喺一個常温嘅狀態，同埋最近都仲係好熱啊嘛，咁、你個茶葉咧，如果或者茶湯沖咗出嚟唔飲咧，佢都有機會滋生細菌，咁所以咧茶最好都係你嗰刻飲，你就嗰刻沖，就唔好留低第二日飲啦。但係有啲人咧又會將呢個隔夜茶咧，佢唔飲得啊，咁佢就愛嚟朗口嘅，冇聽過，用茶水嚟朗口，朝頭早就就當刷咗牙咁樣啦。但係因為本身咧茶都有一個消炎殺菌，即係可以幫助我哋對牙根。是非常之好的，咁有啲人会咁样做啦。 咁但係咪会好容易令到啲茶渍残留咗喺我哋嘅牙齿上面咯？ 都会有呢个情况㗎。我曾经呢去云南嘅时候呢拜访一个保璃茶嘅老师啦，咁呢佢成排牙都係茶渍，咁好好夸张㗎，真係呢 啡色㗎 喇。係啦，好啡色，跟住一笪笪啦。咁我点解你唔处理一下呢？佢话呢个指住啲牙，呢个係我飲咗30年茶嘅证据。 佢好 好 proud，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当然即系男士嚟嘅嗰位系啦，咁女士可能比较都贪靓啦，咁我都会建议大家咧，其实半年去洗一次牙咧，其实都系可以帮助啦。咁其实有啲人就可能因为咁，我唔饮茶啦，好惊茶渍啊咁样。但系其实你饮咖啡啦，或者甚至乎你食有豉油，即系有色素嘅嘢咧，都有机会食咗啲渍上去。所以咧，有问过牙医咧，佢哋话其实呢一个都系睇你嗰、那个。牙即系个每个人天生系有啲人系容易啲， 特别黄 系啦，特别容易啲有黄啦，或者系有渍嘅情况出现咯。咁都系唯有系系咯，密啲洗牙咯。 系嗱，咁啱啱咧就有讲过话唔好饮隔夜茶，咁但系有啲人咧就中意饮冻茶噶嘛。咁可能佢就冲咗一支茶，然后就摆落雪柜，可能饮晒之后先冲个第二壶咁样。咁其实嗰啲茶又好唔好嘅咧？ 嗱，咁咧冻茶咧有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你用热冲跟住加冰。咁嗰啲叫真係就咁冰茶啦，咁嗰啲咧覺得冇乜所謂，夏天有時候飲少少冇問題啦。咁但係另一種凍茶咧叫冷泡茶，咁冷泡茶就係其實佢從來冇接觸過熱水，就係、是、一開始咧已經用凍水或者常温水啦擠入雪櫃去浸。咁呢一種茶咧，其實因為佢個咖啡因咧係會比較低啲嘅，好多時候咧我哋講咖啡因喺80度比較容易釋出咯。咁由於咧冷泡茶冇接觸過熱水啦，咖啡因喺80度先比較容易釋出，咁所以佢相对上咧会刺激性比较低啲，咁但系佢浸用冻水去浸啦，浸咗大概系6至8个钟，有啲会浸12到18个钟，睇你个头茶量啦。咁佢嗰个味好甜噶，系、啦，个甜度非常之高，咁系非常之好饮，但系都系尽量夏天饮啦。咁就唔好尤其是自己，如果你知道自己容易手冻脚冻啊，咁大家都知道中医永远都叫你唔好饮冻嘢噶啦。 我一直都唔知道原来冰茶同冷泡茶系两样嘢嚟，我成日都以为系同。同一件事嚟嘅，咁其实当中有冇话个分别边个健康啲，定系还是都系睇体质咧？ 其实咧睇你需唔需要个咖啡因咯，系啦，因为始终咧如果用热茶冲出嚟咧，佢容易个苦涩度比较容易出嘅，咁佢净系加冰咧，其实唔会做到嗰种头先讲哇好甜嗰种效果，咁其实对身体嚟讲就冇乜太大影响嘅，如果你唔惊咖啡因的话， 咁所以其实都系睇自己个人喜好啦，系咪啊？咁其实我又知道。听过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我自己发现而已，就是叫做茶醉。其实什么是茶醉，关不关茶事，真的喝茶会醉了？ 有些人就都有很多学生问过我，蛤 Miss， 我第一次讲茶醉的时候，喝茶会喝醉的？其实我们就是借了喝酒的 term， 就不是真的跟喝酒一样的。但我试过有一次我喝大红袍，喝了整个下午，喝到开始心跳面红兴奋，跟着去找我妈妈 嘅時候，佢望住我，你咁早開始飲酒嘅，佢都覺得我好似飲咗酒嗰種感覺啦。咁我唔係啊，飲咗太多茶，咁就係、是茶醉嘅現象，其實就係茶葉對我哋中枢神經嘅一個刺激影響啦，令到咧其實你會興奮啊開始。咁其實同飲咖啡都係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如果真有茶醉嘅情況咧，就唔好飲茶啦。有啲人會暈嘅，咁所以就可以食少少糖啦、甜嘢啦，提升翻你嘅血糖啦。咁停止飲茶，飲翻多啲水咧，就可以舒緩茶醉噶啦。 嗯，咁所以其實都可以中和翻嘅。咁、有冇話乜嘢茶嘅品種係特別容易會有茶醉嘅咧、 其實任何茶都有機會導致茶醉噶。咁、如果你比較驚嘅話，熟普會比較好啲嘅。咁佢會比較溫和少少啦，令到咧你會比較放鬆啲咯。 咁其實除咗以上之外，仲有冇啲乜嘢禁忌噶？ 咁咧有啲人咧就話你唔好溝茶飲啊！你飲完呢、這個飲嗰個咧，你會甩頭髮噶。 咦？我想話咧，我有陣時因為我屋企好中意飲茶啦，唔同嘅茶葉都有啦，乾嘅茶葉啦，係啦，有啲咧係茶餅咁樣啦，我將佢哋溝埋一齊沖又得唔得咧？ 如果佢係同一款茶咧，譬如大家都係保璃茶咧，都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咧，如果係譬如烏龍茶類，我係想飲個品種香，咁你就最好就自己單獨飲啦。如果你溝咗其他品種，佢就比較容易受到干擾啦。就好似其實飲紅酒的概念咧，咁譬如你中意飲Pinot Noir 或者係中意飲Sauvignon Blanc， 其實係即係唔同噶嘛，咁你好少會溝埋一齊飲咯。 哦，咁係咪真係會甩頭髮 噶？啊，呢、這個就係呃人嘅啫，係啦。咁呢個我就冇乜科學根據嘅呢一樣嘢。 嗯，咁如果大家都想灌醉身边嗰个咧，唔一定用酒嘅，用茶都可以嘅。咁大家知多样嘢嘅时候咧，又可以知道哦，其实茶都系适可而止嘅，唔可以经常饮嘅。 早上6:59啦，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啦，普通话台咧又话阿波波喺度噶啦，咁啊音乐早点，转头晨光第一线咧亦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快感觉利落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7:06嘅早上啦，26度嘅气温，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咧，就一齐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 ，Vicky 都喺度，早晨。 喺度。 另外咧，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哎呀 ，Didi 叹咗一口气啊！早晨啊 ，Didi。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今日朝头早算一算，系咪都有少少嘢要讲咧？ 果然系神算子喎。系啊，晨早流流有交通意外啊，揸车朋友真系要小心啦。就喺九龙区噶鲤鱼门道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啊。咁而家咧时间尚早啦，咁所以影响到鲤鱼门道啦，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咧开始车多。咁暂时车龙咧就唔系好长噶，咁啊车多少少啊，经过咧就要小心啦。咁啊，另外啦，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开始 有車龍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咁另外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嗰個樽頸位車多，龍尾去到果欄。咁繼續同你跟進翻咧，之前受暴雨影響嘅封路啊，包括係淺水灣道啦。咁而家淺水灣道咧就要緊急維修，介乎南灣道至到中坎角道嘅一段咧，就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啦。咁另外咧就係筲箕灣嘅耀興道仍然係全線封閉㗎。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啦，城巴77号啦、瑞巴110同埋606号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咧，就包括系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大埔公路大埔滘段近住波面径、山顶道60号对出、司徒拔道53号对出、黄华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连城道近住连翠村同埋浅水湾道63号。咁头先讲所有嘅地方咧，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有个渠务工程咧，提一提大家噶，喺深水埗啦，深水埗嘅聚鱼道去翻南昌公园方向，近住深旺道嘅快线啦，同埋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聚鱼道嘅中线咧，仍然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留意啦。 仲有几多咧？即系路面上边咧未完全恢复正常啊吓，咁有啲就即系行车就多咗盏灯喺度啦，因为大家要排队啦。 要单线双程。 冇错啦，跟住有啲咧就譬如系柴湾同埋筲箕湾一段咧，我都见到都几多挤塞噶，咁啊都系可能路面未完全恢复啦。 系啊，都要一段时间啦。 咁大家要系啊，要啲耐性啊。其实已经好，其实已经好快噶啦，净系讲翻星期五黑雨当日咧，其实。 哇 你見到咁嚴重嘅水浸， 真係幾十年，即係聽收音機又好啦，就算自己做咗一段咁長嘅時間啦，哇！嗰日翻工真係比十號風球仲誇張，因為嗰朝係我同阿姑翻啊嘛，哇！真係誇張到啦，即係嗰日嗰朝早好彩有同事車我翻嚟，唔係我都翻唔到工，因為根本石硖尾嗰度停咗，我call 的士啦 ，call 所有嘅車都唔載我，加咗200蚊都唔載我，因為我好想翻工啦，你知道，咁但係問題唔得啊，好彩就有同事幫忙咯。 系 啦，因为真系搞唔掂啊！ 喺嗰即系星期五当日啦，咁啊见到翻工嘅同事，大家都心谂，其实大家就好中意翻工。 系啊，真系好中意，因为都已经我屋企好闷啊，瞓咗几日，大佬搞唔掂。 你啦，阿姑啦， 系啊， 我啦，船仔啦，都翻晒嚟。 即系我哋尽量都紧守岗位啦，因为系靠我哋嘅消息，啲市民先知道噶嘛。即系如果尽量嘅话，即系当然啦。咁其实我哋都系迟疑，我觉得咧，我最尊敬咧就系喺港铁里面咧，就系做即系将呢啲水抽翻出嚟嗰啲工作。 我都有见过啲相啊。 哇！真係好尊敬佢哋。 啲水咧，即係浸到去下爬，但係佢哋就喺度清潔，即係清理緊啲積水嗰樣嘢。其實係即係好值得尊敬。所以你見到佢哋即係離開個鐵路，即係離開個站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全部都係赤腳嘅。 係啊係啊，同埋成日滿身都泥濘。 係啊係啊。 係 啊，雖然我睇到有啲人就話：哎呀，佢有人工噶嘛，咁。咁但係問題係有人工啫，但係佢做呢樣嘢都係危險同埋辛苦，個工種都係辛苦。 係啊， 所以先唔好用錢去衡量。 有人工係應該嘅，因為佢真係有工作啊嘛。 係啦，應該之餘佢仲付出咗更加多努力。係 更加要俾多啲 respect 啊。係啊，因為冇佢哋，我哋慘啦。 系啊，你几耐啊？到今日都未通到啦。 系有排都 冇人整嘅话， 所以好需要佢哋去帮忙我哋嘅。 系啊， 系啊，咁所以真系对佢讲声多谢。啊，另外都要讲声，有个你知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好多好多听众。 哎呀，你啲 fans 嚟噶？ 啊，唔系听晨光啫。啊，嗰日咧，落去考到嗱晴天咧，佢就讲翻，哎呀，你同我多谢翻啦。嗰个的士司机咧几好啊，喺暴雨之中咧收我加多20蚊咋，就俾我翻到嚟电台开工啊，即系下低晴天嘅姐姐。佢話：你可唔可以同我咧喺晨光度咧多謝咧依啲咁有心嘅的士司機？ 係 係啊！佢第一佢冒住生命危險開工啦， 係啊！ 你知啦，我唔知可能會冇得賠㗎。 係啊，冇錯。 係啊，佢仲係淨係加多你20蚊喎。你知啦，我都同你講啦，我加200蚊都唔在我，可能因為我嗰度水浸得犀利，我沿海啊，我見到我樓下真係水浸緊，咁所以冇車入嚟啦。係咁，但係佢話加20蚊咋？哇！佢所以佢叫我多謝個的士司機哥哥咯。 係，所以有好多人咧係即係攞住個心出嚟工作嘅，就唔係每一樣嘢都 唔系讲 钱 嘅，唔可以用 钱 衡量嘅。 系香港都系一个好有爱嘅地方嚟嘅。 系啊，多啲人有爱啊嘛，大家好开心啦。好似朝朝听晨光见到你哋啊，开开心心咁，真系好有爱。 正啊， 正之余都讲下啲唔系咁好嘅嘢啊。点解咧？公德心， 公德心啊！ 我相信大家边个 冇公德心？ 睇大家咧有睇啲媒体咧，都会好多时好似我咁八八卦卦咧，都睇到啲八卦新闻嘅，就系呢个九巴司机讲啦。九巴司机咧就话啦，佢坐嗰个位咧就满布呢个糖纸啊，即系糖纸啊，同埋垃圾啦。 咁就話翻佢自己啲車長咧就冇公德心啦。咁、嗯、你知啦，曱甴就係咁樣嚟噶嘛。佢、 嗯、 話自己工作嘅環境，唉，搞到咁污糟邋遢。佢哋啲咩玩法咧？嗰啲司機 係咯， 九巴司機就喺網上面呻啦。咁啊，日前咧就接載呢、這個即係接唔係接載接翻呢個司機位嗰陣時咧，哇！佢就驚見到啲罅位啊，滿布垃圾啦。咁、佢就話啦，上一間嘅司機真係冇公德心啦。咁無奈就話啦，其實咧掃車嘅阿姐咧，通常咧都唔會掃呢個司機嘅罅位嘅。 啊，係喎、 哦，會掃車唔會掃罅位㗎嘛。 佢掃 曬 車，跟住亦都有喺車即係乘客位嗰啲罅，佢都會。 但司機位， 但司機位又真係冇整。 所以咧，睇睇睇呢啲留言都幾好笑。咁有個司機咧就話啦，佢話見到咧嗰啲相咧，司機咧就擺曬垃圾啦。咁、除咗咧好多呢啲紙皮啊、紙巾啊、藥丸包裝啊，有芒果糖紙啊。咁司機就話啦， 好野蟻㗎，係 啊， 芒果好甜㗎。 所以佢話我接你個司機位，見到咁樣，其實咧食糖唔緊要，但係可唔可以有啲公德心咧？因為咧頭先講咗啦，掃車個姐咧通常都唔會掃呢個司機位㗎嘛。咁佢話啦。唉，自己入行以嚟啊，净系见过一个阿姐会扫呢个司机位，咁佢入行都一段时间噶啦，净系见过一个阿姐扫呢个位。 会唔会系啲姐姐以为系啲司机留低，可能之后会攞翻？ 唔会啊，糖纸啊嘛，垃圾 就又会唔会系 纸巾啊、纸皮啊？ 啲姐姐就谂住司机位就唔好搞啦。 系啦，可能有啲人摆私人物品、摆水樽、摆侧边啊嘛。 系啊。 咁啊，所以咧，佢其他嘅巴士司機咧就分享類似嘅經歷啦，就話：唉，糖紙都好啲啊！我試過啊，個水樽個窿啊變咗水塘添啊，即係擺水樽嗰位有埋入曬水添啊！係啊，咁啊，點解個水樽放唔？因為點解水樽放唔到落去咧？原來咧佢個樽浮起咗，因為下低好多水啊！咁佢話啦，試過啦，所以咧一上車一踩個油門咧，啲車啲唔係啲車，啲蚊咧就飛曬出嚟， 哇！ 勁多蚊啊！個門窗就飛唔走㗎啦，我打唔開㗎啦，咁所以咧佢話真係有次咧，佢話佢咧打死咗七隻蚊添啊，全部黐曬個玻璃度。 哇！ 咁所以其實佢話乾嘅垃圾都唔緊要啦，最怕啲奶茶杯啊、蕉皮啊，咁所以咯。 蕉皮 係啊，都有。 自己扇翻自己啲車長唔係嘛？ 所以其實工作環境乾淨啲好啲嘅， 咁梗係啦， 真係大佬。 所以我有時都好中意用啲消毒紙巾去抹一抹自己周圍嗰啲櫃啊、啲台咁樣，覺得乾淨啲。 我會㗎， 好多塵埃。 嗰啲消毒嗰啲咧，去抹 panel 即系抹我哋嗰啲控制台噶。 系啊，会干净啲咯，你感觉。 系啊。 所以咧，又有啲网民就建议啊，佢话不如你影低佢啦，反映俾公司知。如果知道上一手系边个嘅，同翻佢哋讲咯。如果又系惯犯嘅，就要惩罚。 有更表噶嘛？ 惩罚翻佢啦， 搵翻边个出嚟咁样。 周围都系 cam 佢， 周围都系 cam 而家。 系啊，所以可能佢哋觉得有啲司机谂法咯，可能觉得吓、我影咗相同老细讲，可能会唔会觉得我督背脊啊嗰啲咁谂噶嘛？ 又会唔会即系影响大家？士气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个字公德心， 公德心。 咁除咗司机位，其实我哋成日搭巴士都会见到，你见唔见到啊？侧边咧有啲摄住咗啲嘢咧， 我梗系有见到啦， 都唔明啲人点解咁拗教咁。 系啊，所以咧有阵时搭巴士我拣座位嘅时候咧、我除咗会拣嗰个位有冇得插电之外，我仲会睇下嗰啲座位嗰啲罅咧多唔多嗰啲垃圾，譬如纸巾好多， 系啊， 纸巾啦、糖纸， 哇，真 系 好离谱啊！系咪啊？呢啲又 系 我哋有賴啲，又係有賴啦。多謝啲清潔姐姐幫我哋手咯。如果唔係，佢哋亦都唔會咁整潔啦。喂，但係其實公德心呢樣嘢，大家應該擁有啊。 係啊，其實如果我係雖然我唔係揸巴士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喺駕駛嘅時候咧，其實我嘅車都會有個細細地嘅垃圾袋嘅。 哦，係啊，係、啊。 即係永遠都會有嘅、因為我唔知道，特別可能因為我有小朋友啦，咁、可能啲細路仔突然之間又話可能食完粒糖又點樣，咁我都唔中意周圍呢度擺嗰度擺嘅，咁、你。是垃圾的你就要放在一个即是回收胶袋里面令到它即可以有个适当的处理那就好咯。如果你说譬如我是乘客的、我搭交通工具的那我有垃圾我就自己袋在自己裤袋那里先咯。见到垃圾桶先扔其实应该是这样 的嘛。我这样你刚才讲的做法我就去日本就是这样做。因为日本会有垃圾桶那我就拿着个胶袋、因为呢避敏感、避敏感就写时时时时的、那你又没理由。 就是生鼻涕。 是啦你没理由将鼻涕塞回个袋袋里嘛。 那就要准备个袋仔啦。 塞落个裤袋里搞不掂啦。所以我就预备个袋仔咁就拿着去咯。咁就将啲垃圾将啲鼻即是鼻教咁摆返落垃圾袋是云吞啦包好去。咁到时返到去酒店度抌。 系啦， 因为去日本就系因为知道冇垃圾桶， 其实都系举手之劳啫嘛。 所以希望大家有个习惯啦，听咗晨光之后啦，希望大家有公德心啦。 系啊， 其实你自己又做得舒服，咁同埋人哋又舒服，咁何乐而不为咧？ 个个都有公德心嘅话，香港人即系。 冇垃圾啦， 循序漸進啦， 循序漸進啦， 循序漸進啦， 大家加油啊，努力 啲嘢驚醒噶嘛，有時啲人咧夢在鼓裏噶，你知唔知啊？自己唔知道自己做得唔啱噶，喺隔離嗰個叮一叮， 等我哋 叮醒 咗，撥開雲霧， 見青天啊！ 係揾下包拯出嚟， 誒總之開開心心，大家 當然好掛住包拯。 總之就大家記住啦，咁啊自己垃圾自己袋好啦，千祈唔好抌喺個車度啦。 啱嘅， 又野蚊又污糟邋遢。 係啊，仲有啲嗰啲有陣時啲糖紙咧，可能黐住啲黐笠笠嘅嘢，哎呀諗。味都污糟邋遢。 希望大家如果有做过呢样嘢咧，今日开始真系谂一谂啊，唔好做啦。 内疚完之后咧，就以后唔啊干净啲啦。 系啦 ，OK。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Vicky， 出边嘅天气系咪真系好咗好多先？ 哇，今日天气真系好咗好多啊！见到个蓝天啊，同埋咧今日嘅空气都好似唔错。不过咧远处都见到有少少嘅乌云嘅，所以今日都可能系会有啲骤雨，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但系咧真系见到阳光啦，系照到落嗰度添啊，会觉得晒添啊，撑眼啊，系啊，咁、 哦、 但系其实咧湿度咧今日都仲有少少雨啦，地下咧都有啲湿嘅，咁、所以想同大家咧就讲下关于抽湿机啦。其实之前咧都有讲过分享过咧，就系有啲抽湿机点样可以喺屋企用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啲衫快干啲啦。今日咧就反而想同大家咧即系了解一下啊，原来咧我哋屋企里面唔系有一部抽湿机就得噶咯，因为有阵时咧，我哋可能屋企嘅尺寸啦、唔同大细啦，我哋用嘅抽湿机嘅容量咧都要注意噶。如果唔系咧，你以为可能我住村屋七百几尺，咁但系可能我个抽湿机嘅容量咧可能得少少嘅，咁其实你永远个屋企都系会湿嘅。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咧就可以睇下究竟乜嘢尺寸以下咧要用啲乜嘢容量嘅抽湿机咯。 系。 假设如果咧，好似即系300尺以下嘅屋企咧，其实就应该咧用14至到18公升嘅容量嘅抽湿机啦。而300至到500尺以下嘅咧，就要用24至到28公升嘅抽湿机。如果系真系500尺以上嘅话咧，就应该要使用42公升以上嘅抽湿机，咁样咧先至可以真系帮到屋企啲湿气啊抽走嘅。咁因为其实我哋香港啦，其实比较咧都系个时间咧都系相对湿度咧都系平均喺80度以上左右啊。咁所以大家咧其实如果想有一个舒适嘅环境，干爽啲嘅，咁最好咧就系屋企有个抽湿机。而开咗抽湿机之后咧，最好就系唔好摆喺啲罅隙嗰度啦，因为抽湿机开咗之后咧，佢会发热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都唔好摆啲狭窄嘅地方，应该咧要摆一个通风位，唔好令到佢咧焗住啲热气。然后就系开抽湿嘅时候咧，就系记得要扇窗。有好多人就系开住个窗嚟到开抽湿机，你点样都唔会抽得干。 系，即系好似开冷气啫嘛。其实你开即系开冷气嘅时候，你仲开晒窗，即系嘥晒电啦。 系啊，咁所以记得咧，即系抽湿机嘅时候要抽屋企入边嘅湿气，记得要闩翻个窗，同埋开翻个风扇啦。如果你真系屋企唔系开紧冷气嘅话，开翻个风扇都系令到空气流通啲嘅。 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呢啲嘅方法啦吓。 系啊，今日同大家讲埋个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噶。 好啊，唔该晒 Vicky 嘅，唔该晒。咁啊，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噶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到2，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好啦，朝早嘅7:21啊，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晨光大学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先揾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啊 Ringo 嘅，早晨 Ringo， 问大家早晨。 早晨，咁今日朝头早咧，咁即系打铁趁热啊！因为点解咧？大家可能有好多朋友咧都会喺度谂啊，经过呢一个嘅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后，即系再上一个星期咧就呢个十号风球啦。其实好多恶劣天气底下咧，咁的而且确有，我哋梗系希望大家尽量留喺屋企啦。但系咧都好难咧，就系所有人啊，全香港人都要留喺屋企，因为有啲人真系可能工作需要咧，仍然需要驾驶咧就出去噶。咁如果真系遇着，譬如水浸嘅道路啊，或者系譬如水浸嘅保险啊，甚至乎维修等等咧，今日真系要邀请 Ringo 同我哋简单讲。我先讲嗰个水浸道路嗰个安全驾驶先，好多车浸晒，浸咗成架车，点算啊 ，Ringo？ OK， 嗱，咁大家都要留意咧，一架汽車咧，就好多人就以為咧，就話傳統嘅燃油車啊、混動車咧，就好容易死火噶，因為點解啊？嗰啲水咧就好容易咧透過佢生氣喉啊、死氣喉等等咧，就入咗去嗰個引擎嗰度，咁而導致呢架車就容易死火。嗱，不過咧，仍然要記住，就算你電動車都好，如果啲水咧比較深啲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咧。都是有機會，譬如話佢嗰個碌嘅摩打啦，甚至如果再深啲咧，去到標去到地台咧，其實都是有機會死火，因為點解？一個電動車都好多啲電器嘅部分咧，一濕咗咧，其實都好麻煩嘅。咁所以記住，其實不論你嘅車電動車也好，燃油車都好咧。我哋喺水浸嘅時間咧，你架車都有機會死火嘅。 係啊，我真係聽過有啲人講就話，如果水浸嘅話，要淺嘅即係鏟過嗰啲水氹咧，電動車啊冇死噶啦，佢又唔會咧啲水啊走翻入去啊。其實你嗰日都係車啊，電動車，唔通你真係嗰架艇嚟咩？其實呢啲真係坊間傳說啦，呢啲係啦。 冇錯，嗱，咁我諗咧，如果喺水浸即係早幾日嘅時間咧，我哋知道有水浸啦，我又要揸車出去啊，點算咧？咁嗱，呢個第一咧，我希望即係揸車嘅朋友咧，留意一下電台啦，你哋嘅電台啦， 啱啊，係啊， 電視啦等等，就要留意一下邊幾個位置咧係有水浸嘅街道，咁你儘量就唔好繞過去啦。咁因為點解咧？水浸就算你嘅車過嗰度咧。大塞車咁有機會，咁另外咧，亦都有機會係死火噶嘛。咁所以咧，第一，如果落街有機會，就算你唔知都好啦。咁你見到咧，有機會都係有啲路咧水浸咧，記得咧就要聽聽咧電台嘅消息。好啦，咁另外咧，如果你遇到，咦前面已經冇計啦，我去到啦嘛，咁水浸喎，啲車咧路咁間水過喎，嗱，你一定咧要好有經驗，你就要睇一睇。前面啲車，嗰、那個間水嘅位置咧有幾深？嗱、呢個好重要。唔係話人哋嘅接仔，人哋嗰個四驅，過到，唔係代表你嘅私家車過到。 係人哋嘅車胎都唔同啦。 冇錯啊！嗱，一般嚟計嘅話咧，喺其他國家或者一啲國際嘅標準咧，佢就講咧，如果水深咧大概十個 cm 以上咧。又唔好過啦，以私家車為例，十個 cm 大概幾多啊？四寸，咁大概咧就話一個碌嘅大概三分一到啦。即係如果高過三分一咧，其實就唔係好適宜過嘅，因為點解啊？因為咧亦都係有好多專家講咧，如果個水深咧超過三十 cm， 嗱三十 cm 就幾高咧，大概一尺高嘅啫，即係大概個碌咁高啦。咁其實咧，就算你過到咧，其實好危險，因為點解啊？除了說會入水之外呢，其實它會將你的車輕輕浮起了。換句話說說呢，你呢裸太呢，你想裸直它未必行直的，因為為什麼那個水又深又浮力，將你的車呢輕輕浮起了呢，當然啦，如果說那些車的水很高，基本上不受控制啦，不要說死火啊，連裸太都不行的，所以呢留意呢個水深呢一定呢就是不要太高的時間呢你才好過啦，如果真的很高的時間沒計啦，停車打死火燈，有機會呢就說大家如果打死火燈而後面的車亦都知道呢，我就選擇呢慢慢去褪後褪出去， 哦，褪後，但我諗即刻有啲司機就會諗嘅咯 ，Ringo 就話：，哇，我褪後嘅話，啲水咪直接喺嗰、那個即係排氣嗰、那個口咧，就入曬入去咯，咁樣會唔會㗎？ 唔係嗱，我就話你唔好去啲水深嘅位置。咁你如果你去到嘅時間望到前面啲碌咧過到成半以上，你咪唔好行咯。你唔行咁點咧？第一時間咧都要睇清楚咧。有機會你就好褪後啦，因為點解咧？你再前咧就係啲，即係再深啲噶嘛。你褪後咧，有機會慢慢有機會褪出咗呢個路口。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解困嘅方法。 係，燃眉之急啦。 如果你架車真係要過到，或者嚇個水唔係好深，咁咧你就要留意咧，我哋千祈就唔好踩住油咁樣過啊。因為點解咧？一踩住油咧，啲水咧就會從咧你嗰、那個。四个轮胎的爪着力，就是说呢，因为它黐住地下呢，你一行呢一大力呢，咁呢它的水呢就会好高咁呢自己呢就冚落自己那 里。 应该呢是顺住个，甚至呢就是说轻轻踩住个油门。 另外呢左脚就踩住个 brake。轻轻有门 brake, 有门 brake 咁样轻轻呢是它是好慢咁样去过。嗱、哦、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呢第一就是架车呢就是要稳定咁过啦。第二呢当你踩住个脚掣嘅时间呢你嘅制动系统呢就会变咗呢系钳实咗呢嗰个掣嗰、那个我哋个 brake 碟。咁呢佢入水嘅机会呢就少咗啲啦。好啦，咁当你如果驶出咗呢条路嘅时间咧，你就要记住啦，继续咧踩油踩 brake 踩油踩 brake， 将嗰个热力咧，将嗰个制动系统咧就尽快雾化咗嘅。 哦，系喎，啱喎。 之后你先至，咁你先至好行翻快啲、哦。如果唔系咧，你就要踩多几脚咧、觉得嗰个脚掣可以啦。你先至好行快、哦，如果唔系你一行快嘅时间踩个 brake 咧，咁就变咗点啊？冇 brake 咯， 系啊，失灵咯，会变咗系。 系啊，所以呢啲咧都系要大家要留意嘅。嗱、当然啦，有几点都大家要留意啦，即、就、系、是、如果我哋落雨天有水浸，一唔好开大灯啊，一定咧要开住低灯同埋雾灯。因为点解咧？开大灯咧，你喺个水嗰度咧射上去咧、基本上系蒙查查睇唔到。 系啊，啱啊。 另外咧揸紧个胎啦， 系啊，揸紧胎， 另外咧就记得开住冷气， 吓、开住冷气啊， 或者低啲咁多窗，因为咧佢唔需要嗰、那个车里边咧系蒙查查，如果你唔系好惊咁啊，熄咗冷气咧死啦，咁咧你多两个朋友或者屋企人咧，咁架车咧就里边咧就嗰个空气唔流通咧，咁、那个玻璃咧就雾化咧。好危险噶， 哦，哇，都 另外，系啊，另外嗱，如果真系要停车，落雨之后停车，记得咧揾一啲真正嘅停车场啦，唔好喺啲树啊、坑坡侧边停车啦。 系， 大家都知道啦，系咪真系嗰啲停车突然间棵树冧咗， 系 山坡冧咗啊？ 明白， 呢啲咧都系少少经验啦， 明白晒， 驾车人士 系。咁仲有好多呢即係关于譬如保险嗰样嘢呢咁要落地之后点算呢我哋下留返下个星期再同 Ringo 讲㗎吓。唔该晒你 Ringo, 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就大潭红山半岛山泥倾泻个案，土力工程署寻日已经完成巡查山泥倾泻地点以外的部分政府斜坡，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其余的政府斜坡会在今日完成巡查。红山半岛在日前暴雨期间发生山泥倾泻，三间独立屋受影响，其中70号和72号屋涉及僭建，74号屋就一度拒绝屋宇署人员入内视察。不过业主现时已经同意屋宇署人员今朝入屋视察。被指为中国做间谍的英国国会研究员否认传媒的报道内容，并指自己是无辜。这名研究员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说是被迫回应传媒对他为中国做间谍的指控。他指相关报道内容并不属实，他必须让公众知道自己是完全无辜，又强调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努力让其他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对于有英国官员在议会就中国间谍案作陈述时，批评中国在新疆、香港侵犯人权，在南海实施胁迫和恐吓，声称中国对英国和英国的价值观构成系统性挑战。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说，英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无端攻击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亦都敦促英方停止借题发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肆意攻击中国，停止搞反华政治操弄，以建设性姿态推动中英关系发展。北非国家摩洛哥6.8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当局公布，地震已经造成至少2862人死亡，2562人受伤。 搜救人员继续争分夺秒搜索新患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N 先提翻你啦。咁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往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咧系有坏车。咁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嘅；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咁睇翻红隧港岛入口啦，管道入口咧范围系较为车多。东隧去港岛龙尾去到油荔村，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入口范围系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往观塘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分别喺界限街桥面同埋律伦街。界限街往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车多，龙尾去到基堤道。太子道西往旺角近住路明道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清水湾道往平石方向咧都系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龙尾去到福亨村。另外提翻大家啦，鲤鱼门道往九龙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经过请小心。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往港岛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龙尾咧现时公主道过海都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另外提翻大家，浅水湾道有紧急维修，介乎南湾道至中磡角道之间一段路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受较早前暴雨影响，筲箕湾耀兴道全线咧继续封闭，而以下路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包括石澳道近烂泥湾、大埔公路大埔滘段近波面径、山顶道近门牌60号、司徒拔道门牌53号、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连城道近住连翠村同埋浅水湾道63号。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9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二台话你知。 好羡慕你咁清楚自己鍾意做咩工啊。我畢咗业一排呢，连自己鍾意边行都未知。 其实我之前都同你一样咁迷茫㗎。不过好彩又参加咗展翅青见计划。呢、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全靠有专业社工担任我嘅个案经理，我先成功揾到啱我嘅工咋。 但係我完全冇工作经验喎，都可以参加㗎？ 当然冇问题啦。计划嘅个案经理会以同行者嘅角色向学员提供为期12个月嘅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课程同埋在职支援等等。 咁学员就可以了解多啲自己嘅个性同埋职业志向啦。有专人跟进你嘅情况，好好多噶。有咩唔识，又有个人可以问下。 咁好，等我都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埋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台话你知 ，Alex 你嚟姑，最近咧我有对夫妻朋友，成日为咗啲小事嗌交，都唔知点劝佢哋好啊！ 好简单啫，超 B， 叫佢哋参加9月24日加顺手一生同乐日， 到时有艺人同埋专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又会有爱一世家书选举颁奖。包保佢哋一定学到嘢啊！ 咁我可以点样参加噶？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微电康康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阿欧 7:39，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 喂，问下你哋今日翻嚟嘅时候咧，系咪都系天朗气清、阳光普照啊？ 系啊， 哇，好似好耐冇见过阳光咁样。 哇，今朝咧，直头我出门口嘅时候，见到一个好靓嘅月光，见到满天星添。 哇，正、 啊！系啊，所以已经 feel 到咧，嗰、那个即系蓝天嘅威力系逼紧过嚟啊！ 琴日先同朋友仔讲啊，落雨落咗4-5日咯，即系你都知道香港人咧。即係嗰排如果潮潮濕濕啊，陰陰天天咧，個人心情都唔好啦。咁所以咧，朝頭早咧，即係晨光第一線咧，好想散發正能量咧。今日仲有咧呢、這個啊，陽光去配合、啊，希望今日咧，即係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大家都 happy happy 啦。 啱啊，抱咗個天助我也嘅心情出門口啊，啱噶啦。 係啦，嗱，不過即係既然咧好天氣咧，今日有兩件事想講。第一件事咧，短講一下，就係咧。啊！又喺香港嘅水域咧，见到鲸鱼嘅踪迹咯。 哦，系啊，系啊。 咁、 啊、 正所谓前居可鉴。咁今次咧，大家识做咯。 系啦、啊，出唔出海啊？ 唔出啦。去唔去观鲸啊？ 唔去。 除非你真系好坏心地啦，即系你个心地坏到坏到透噶啦。你好似啲电视剧有啲系终极坏人噶嘛？ 黑蚊蚊嘅。 嗰啲终极坏人系点咧？冇人对佢唔住啊。 嗯。 佢單純壞嘅， 本身已經壞， 單純壞。即係嗱，你有時譬如復仇者聯盟都話，喂，有啲角色咧，就係原先咧都係啊，我要嚟報仇嘅，所以我先成為終極大壞蛋。 咁人哋都有原因啦，係咪？ 係啦， 人哋本身都係好人啦， 係啦，本身都冇乜嘢啊，即係可能細個俾人哋欺負啊，咁樣跟住欺負得多，自己變咗大壞蛋啊，咁樣。咁嗱，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正常好心地嘅人咧。你真系唔好咁样做。其实咧，串流平台咧，免费嗰啲啊，你中意点睇鲸鱼都得啦，你视频睇都得嘅啫。 人哋又影得靓， 系啊， 近又近睇， 远有远观，你开住个屏幕就得啦。你出去你又揾唔到佢，你揾到佢你又骚扰佢，何必呢？ 系啦。 咁有两样嘢要同步做嘅，咁都即系透过大电波呼吁啦，即系政府相关嗰啲环团啊、部门啦、啊。咁、其实如果即系鲸鱼成日会喺香港嘅，会唔会有啲鲸鱼守则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喂，如果啲人真系想观鲸啦，咁、可唔可以有啲合法嘅观鲸团咧？ 即系好似我都有参加过香港有啲合法嘅睇乜嘢啊？中华白海豚 系啦，白海豚啊， 咁嗰啲合法噶嘛、合法嘅，咁有个导赏员佢话俾你听，即系啊嚟紧啊，差唔多附近咧应该会有呢个白海豚，我哋先熄咗个 engine 先，好啦，大家安静，咁人哋有守则噶嘛，咁、而喺呢一个即系作为乘客。嘅我咧喺上面我又佢有嘢 follow 嘛，唔係大家柴娃娃見到嘅時候大聲嗌哇哇哇哇，跟住手指指啊，跟住整相啊，然後 engine 又唔識啊，又容易整傷啲鯨魚啊或者海洋生物啊咁樣，何必咧？即係有我哋當然歡迎啦，咁個世界係大家噶嘛。咁、如果啲鯨魚都嚟啦，咁我哋梗係 welcome 啦，我哋可以觀鯨，但係要從一個合法嘅途徑， 係啊，同埋有守則同埋指引咯，同埋盡快 train 到多啲人去即係叫做觀鯨導賞員咁樣，即係合法地做呢一件事咧，咁就应该会对啲鲸鱼系好啲咯。 系 啊，因为其实佢哋都高智商噶嘛，当同埋佢哋听力咁劲嘅时候咧、大家都系真系唔好再喺佢身边咧嗌啦。如果真系见到咧， 好叻听坏话，佢听力咁犀利，你离远已经讲佢坏话，佢都听到啊。 系啦，咁真系唔好吓亲佢哋啦。最紧要系呢、這个即系地球，大家都有份嘅，我哋应该要好好爱护唔同嘅生物。 坦白啲咁样讲啦，个海洋系佢哋嘅天。 系啊， 我哋更加唔知啊。 我落到水，我見到佢我驚啊！佢游得咁鬼快， 我哋作客噶咋，人哋先系踢主場啊！好似琴日香港，我哋主場10-0 啊！嗰場，好嘢， 我哋主場，到我哋去文萊唔知踢成點，唔係呢個講笑啊！喂，除此以外，第二則嘅新聞咧，今日幾份報章嘅頭版都有講啦，話呢個豪魚啊，即係回马枪咁样，琴日咧观塘同埋咧将军澳咧又成为呢个水浸嘅重灾区啊！咁啊，有好多个地方，譬如将军澳嘅翠林村嘅后山啦，咁啊直情好似个瀑布咁样啦。 哦，系啊！ 喂，都真系发现咧喺柴湾啊呢啲将军澳咧都几多瀑布啊！原来 系啊， 系啊， 唔会冇嘅。突然之间，譬如我好出名嘅将军澳一个小夏威夷嘅地方行山嘅， 系啊， 哇，嗰度都真系几危险啊！个位系咁啲水泻落嚟啊！ 嗱，讲到危险咧，琴日喺讨论区咧就一个贴文咧，都几多朋友仔或者网友咧积极去讨论嘅，就系话咧啊，香港咧即系都有呢啲极端天气，大家系咪要咧喺架车啦，或者喺自己屋企咧有呢一类叫做末日求生包咧？嗱、末日呢两个字即刻会令大家谂到，哇，系咪需要咁严重啊？好，我抌走呢两个字先。求生包或者一啲应急包，其实都真係有需要。 应急咁样再好听啲添。 係啊，因为我睇返呢娱乐版嘅报道啦，今次其实几多 artist 朋友呢都被困车内㗎，即係甚或乎我啲朋友做飲食界别啦，即係餐饮联和歌咁样啦，都系被困车内啦。谭校长啦、都系被困车内啦， 你见 颜卓玲啦， 揸车都揸到揸艇咁样， 系啊， 佢仲就车阿 sa 翻屋企，行系咪行呢边啊？ 祖儿啊嘛， 系啊， 系啦，嗱，祖儿又系啦，跟住颜卓玲啦，又系被困车内啦，同妈咪，喂，其实嗰两三个钟头，如果你肚仔饿，其实你架车连一包饼都冇，其实都几难搞、啊，系嘛、即系我哋睇翻啲报道就系话，喂，有个女士俾个救生员一抱抱出嚟，好兴奋，好开心咁样。咁梗系兴奋开心，你试下运喺架车两三个钟头 得够、啊， 可能只两三个钟添啊！ 我咧试过运 lift 啊，个零钟咋，一开门嗰下咧，我都好感恩、 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即系完全不一样。 你估真系唔惊啊？ 惊啊！ 惊啊！系咪先？老实讲一句，所以咧，即系呢啲求生包咧，真系需要。嗱，我首先咧帮大家喺网络上面揾来两类求生包。第一样咧喺车嗰度帮到手嘅、就系帮你咧，如果条胎爆咗胎咧，可以帮你插电啊，或者泵翻个胎气，呢啲叫做救车嘅保密咁样啦，救车神器咁样啦。 呢一个譬如泵翻车胎，即系个泵啊，我架车都有喎、 啊，系啊，佢有几样呢啲嘢噶，即系一个盒咁样。 我又有插电嘅架车， 系啦， 因为咧。我同你都揸，我哋三个都揸车啦。咁有阵时架车咧， 好奇怪，會無端端係攤唔著噶嘛？攤唔著，跟住大家就會啊，咪冇電啊！咁就會坊間大家都知啊，有一個工具叫咩？過光爐。 係啊。 系啦，通常咧，你可能就 我嚟搭电嘅。 系啦，坊间咧就话，如果你有同事就帮手啦，如果冇同事咧，你 call 的士啦，的士点都有条过光笼嘅。咁我你知我住山卡拉咁嘅地方啦，咁我何来无端端朝头早，如果我赶住出门口嘅时候，不如搵个的士嚟同我整个过光笼啊？所以我嘅车咧，我就特登买咗个一粒叉电，嗰粒叉电咧系个 work 数系够电，做到过光笼呢个角色。 系啊， 佢就有咧嗰两嚿蓝色、绿色嗰个叉摆落自己个电嗰度，只要你一着粒电池咧。跟住我就可以攤翻著架車噶啦， 攤翻著架車好重要。雖然咧，你著咗架車都要即刻換電啊。等於咧，你打好胎氣咧，如果你嘅你條胎咧係漏氣嘅話咧，你都要換胎噶啦。但係幫你頂到一時， 係啦， 佢頂唔到一世噶，係啊， 頂到去附近嘅車房。 係啊， 香港有幾大啊？ 爭好遠噶嗱，所以咧，小白嘅車有呢一樣嘢啦，我都有嘅。Vicky， 你架車有啲咩事咧？我哋可以嚟帮忙你 嘅。我就正想话，我有啲咩事打俾你哋。 但系我建议你都值得买一架。 系咪啊？要摆喺个车度。 冇人救你嘅时候，你可以自救啊嘛。 系啊， 系咪先？嗱，呢个第一啦。 就算真系停埋咗一边，有啲咩事都好，我唔识用，唔识处理，起码睇下有冇人可以帮到手，有嗰样嘢先。 系有工具喺度先。 系啦，工具先。 系啦，咁啊，仲有。啊！即系头先就放架车噶啦。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喂，我唔系车主嚟嘅，冇车嘅，咁样你都应该喺屋企咧摆一个咧类似野外求生包嘅嘢，包括入边有咩？有食物啦，有生火工具啦，有信号啦。嗱呢啲嘢有阵时你唔知道噶，你睇报章，喂，红山半岛都冧到咁样，你即系依家 touch 香港真系福地啊！ 系啊， 你谂吓砸住一个人， 同埋你谂， 你喺亚历嗰度救人， 即系我你讲得啱啊！即系譬如十号风球同埋黑雨，我哋呢两个星期经历完啦， 系啊。 我哋嗰個嘅傷亡咧，其實真係好好少。 係啊，香港真係 一個福地嚟㗎、 啊。 你諗下，我哋見嘅山泥傾瀉其實都唔少啦。 係啊， 好彩下低全部冇人咋。 你諗下，點可能咁都冇事啊？ 係啊， 我俾你拍啊，拍一個災難片啦、啊。我俾你就咁呢一張圖片下面點都有兩三個受傷嘅演員啦、 啊。 佢冇喎， 係啊！你見柴灣有啲地方其實佢都係山泥傾瀉 㗎， 佢甚至乎冧咗落去附近啲屋苑，好彩冇人喺嗰度。如果唔係，又係會釀成意外。 唔係過度緊張啊，係有備無患咯、啊。即係當大家知道已知會發生呢一類咁嘅事件天災嘅時候咧，大家真係要好好保護自己啊！咁啊，有陣時買定呢幾嚿呢啲嘢，其實旁下身你喺屋企，你唔知道噶嘛？你屋企停電咁點啊？ 當護身符咯！ 即係你今時今日好多時候，我哋都已經忽略咗，屋企停電未用手機咯，手機有燈啊嘛。咁你插唔到电啦？咩叫屋企停电啫？屋企停电就冇电啊嘛，冇电就系你部手机会慢慢消耗电源啊嘛。 所以屋企咧应该系有啲即系不心电。佢帮下手，而真系有啲电池咧，电筒咧系入电池嘅。 At least 你屋企要有啲蜡烛咯， 系啊， 都系啊， 即 系 呢啲好基本。有機會幫到你嘅嘢咯， 有啲叫做用人力用你手係咁拉，好似有個攪環咁搞搞搞搞搞，嗰啲嘅電筒咧，即係唔使入電啊嘛。 係啊， 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添置翻一兩件咧，其實係 OK 嘅。 冇錯啊，嗱，朝頭早唔係散發恐慌，只係叫大家咧，即係居安思危，即係喺今日即係晴朗，即係好陽光嘅一天啦。你係時候諗翻咯。即如果你早兩日黑雨嘅時候叫你諗，你都 諗唔到啦。 係啊，嗱就唔停曬啦。 你出去買都買唔到啊！ 你依家好地地坐定定條條喺間冷氣房，你就應該即係有陣時有啲嘢補給翻屋企嗰啲糧食唔夠，你咪入翻啲翻嚟咯。即係呢個先方為上策，知唔知道啊？咁多位收音機旁邊嘅晨光聽眾們。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能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似生活于流行榜上，常为 在想，这个应付年底， 轮船率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猛壮， 什么歌也都好吧，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 连鞋着演戏擦出花火， 愿意 问我，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放假也很想悠长， 但后浪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日机去争金奖， 无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犯得狠，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 未来实在令你想象，个个识唱我的歌， 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 在行街买茶货。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我同大家咧相处咗一段时间啦，同阿欧小白相处咗半年左右啦，系、咪？ 哇，半年咯，你过咗试用期咯，咁样 系。 由开头真系一个星期翻一日， 系咪真系有半年啊？ 我记得系一月十几号翻， 咁唔止半年啦。 而家系九月咯， 系啊， 系啊， 八个月啦。 系啦，咁其实我又觉得你哋两个咧嘅情绪咧都控制得好好，你哋自己觉得控制情绪嘅能力系咪都 OK 嘅咧？即系你哋都唔系容易发脾气啊！ 小白 EQ 几高啊？小白 EQ， 我觉得你哋 EQ 其实都 OK 嘅，好好嘅。 吓，咁无谓整乱自己啊！真系噶，因为你要处理好件事咧，你先处理咗自己先。 有啲人唔觉自己嘅 EQ 唔 OK 噶嘛？咁但系我觉得你哋嘅 EQ 咧系 OK 嘅，系咪先？我 EQ 好唔好先？首先问 下。都几好，都几好。 你 EQ 其实你 EQ 唔差啊，不过你成日会喊咯，系你成日喊，我又唔觉得，即系你系女先锋， 嗰种系感性，所以我觉得同 EQ 差系冇关嘅。 系啊，但系佢嗰个流泪咧，即系嗱，可能系咯，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知道 ，Vicky 咧有阵时，譬如讲鲸鱼啦，即系上次鲸。 落咁样啦，即系拜拜咗啦，嗰只鲸鱼佢都会眼湿湿。 我啊搣到刺啊，搣到流血，佢都会喊噶。 系咯，咁所以 几为人着想， 系啊， 系眼钱，系真系眼钱嘅。咁原来咧最近 就冇深度嘅只眼，唔系钱啊， 钱一 滞，冇深度， 装唔住啲水啊嘛。 做咩？今日教我哋情绪管理。 系啊，其实咧日本咧有一项研究咧，就系研究啲小朋友嘅，原来发现咗佢哋有一啲小朋友咧，佢哋嘅控制能力比较好咧，原来系同佢哋唔会拣饮杂食，同埋咧系食得多绿色食物嘅蔬菜有关嘅。咁、其实点解会有呢项嘅研究咧？其实因为喺大人嘅世界里面，当情绪控制比较差嘅人咧，佢哋嘅肠道里面咧都会有一个咧叫做系肠内菌群就会比较多嘅。咁、当佢哋研究小朋友嘅时候，都发现原来三至五岁嘅小朋友咧就系呢个肠内菌菌咧。就喺一个成熟嘅时候，究竟佢发展成点？咁原来喺呢个时候，当佢哋吸收咗一啲绿色嘅食物啊，其实咧都会有助于令到呢一啲菌啦，我哋简称菌，喺个肠道里面咧系少啲。咁而大人咧，即系情绪管理控制得比较好啲咧，呢啲菌都系少啲 嘅、 哦， 即系少啲好啲嘅。 系啦，少啲 好啲 嘅，冇错啦，系少啲好啲嘅。咁所以咧就会希望大家咧就系、是、啊喺小朋友发展嘅时候就唔好即系点样可以引导佢哋食多啲绿色嘅蔬菜，同埋咧就系唔好太过拣饮杂食、哦。其实你哋两个都唔算系拣饮杂食嘅人啦。 我唔算，但我谂起我仔仔啊，我仔仔食嘢嘅问题好头痛， 系 佢唔食肉。佢食好多菜，但系佢情绪都好差， 又吸收得太少肉系咪啊？ 依啲细路仔咧，嗰种偏食咧好有趣噶。佢咧唔系嗱，好似小白个公子咁样啦，就话唔食肉啦。我啲朋友个仔咧，斋食米线。餐餐都要食米线， 喂， 真噶，餐餐啊，唔食米线唔开心。嗱，我哋细个嘅时候唔食薯条、汉堡包，梗系扭计啦，唔食雪糕，依家唔食呢啲 米线咯， 米线， 唔可以唔俾佢 好嘢喎，呢个套路， 即系唔食米线咧，佢喊噶，喊起上嚟，好夸张，好夸张， 而家唔加辣啊， 我又冇问到咁仔细， 米线都五味噶，食得太多都唔好噶， 梗系啦，每样嘢都系啦， 系啊系 系。嗱，你啱啱话仔仔净系食菜系咪？咁但系佢都要均衡饮食，因为都是要不偏食才比较好的。其实有很多小朋友都不喜欢吃绿色食物，其实怎样可以令到他们可以多些吃菜呢？其实都有几个方法的，就是首先给小朋友跟他们一起参与，跟他们一起去选今天他想吃什么菜，走去街市买一下、啊、今天想吃西兰花、啊、不是，今天我想吃菠菜、甚至乎是跟他们一起去制作那个过程的餐单、啊、不要只是烚，可能是炒的，甚至是给他们自己动手这样去落手做的时候，他们想吃的意欲都会大大提升的。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啊！今日咧星期二嘅早上啦，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睇到琴日咧，港股啊麻麻地啊吓，咁啊夜期咧已经系跌势低开啦。咁以为咧礼拜五嗰日咧，即系几百年一遇嘅黑雨啦，咁啊可以避过一劫唔使跌啦。咁啊点不知都要跌落去。但系咧就随住内地嘅数据好过预期啦，同埋人民币嘅汇价咧反弹啊，带动之下咧就上翻万八点啦。 Kenny 系咪近排港股都喺个 range 嗰度走唔出去啊？咁啊，上望几多啊？而有冇机会再下试啲低啲嘅水平咧？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嗱，睇翻个大市方面咧，就明显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走勢方面咧，就係、是、有啲即係轉弱咗啦。咁當然，咁但係就琴日就因為咧內地方面咧就係、是、公布咗一啲即係社融嘅數字啊，同埋呢個新增嘅人民幣嘅貸款數字啊，同埋呢個係即係整體嗰個係內地方面流動性啲數據啦。咁所以咧就有啲振奮翻市場嘅信心嘅。咁啊令到嗰個恆指方面咧，由琴日最低17842點方面咧就上翻18000點樓上係收市嘅。咁啊，收市咧就跌咗105點啊，咁所以暫時咧都落翻18000點樓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上落市局面方面咧，都係繼續持續。其實呢個上落市都上落咗好耐㗎啦。係 啊。 咁雖然之前咧就曾經都即係一度離台，就跌穿過呢個係17500啲位，咁但係就好彩都可以好快上翻18000。不過亦都係啦，上邊你睇到啦。就有三條平均線咧都壓住咗噶啦，包括就100天線啊、250天線嗰啲，咁所以你見到咧就即係唔好講話20000啦，就去到呢個係19000都有啲阻力啊，即係咁所以變咗就個 range 咧就窄咗，但係不過咧起碼可以避開咗之前咧，我哋會擔心啊，如果真係 confirm 佢穿到17300嗰啲位嘅話咧，可能個 trading range 咧就要係即係騰低啲，咁但係而家就好在就係可以即係繼續維持翻之前嗰個18000到呢個係20500點個交易波幅咯。 嗯，咁啊睇到琴日咧跌市啦，跌105點啦，主板成交咧1245億啊，過千億嘅成交，點解咧？咁啊北水都走資喎，超過咧100億喎，咁樣都走得幾急下嚇咁啊！但係隨住嗰、那個經濟數據嘅公布好過預期咧，又好似睇得翻好少少。不過咧，大市都好似 Kenny 咁樣講啦，就係、是、偏向咧審慎嘅。咁再加上琴日有一個消息就講緊阿里巴巴嘅高層啦，咁啊張勇出走個消息啦，咁啊拖累阿里巴巴琴日都要跌3% 啦。咁啊大行都有分析喎，咁啊啲利好咧嘅因素就冇變嘅。咁但係往後究竟點去睇咧？而嗰個阿里云嘅业务啊，或者嚟紧都讲紧话会拆其他嘅子公司上市，但系好似依家都系指纹楼梯响，定还是估值方面估唔足又唔上先啊？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跟进下好唔好啊？唔该晒。 咁喺里边系讲几样嘢啦，第一就系话个人事变动嘅问题啦。咁当然呢个系有啲 surprise 就市场嘅，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其实就张勇咧就应该系6月嗰阵时咧先至系话系呢个系即係話點解要卸任呢個係集團上面咧嗰個 CEO 而係專注翻呢個喺阿里雲嘅業務，就因為話阿里雲咧就係、是已經係即係完嗰個分拆嘅行動已經啟動啦，正係處於一個係好向上發展嘅關鍵時間啦，所以佢必須要全身投入，所以就即係完全係即係直接參與翻呢個係阿里雲啦。咁但係而家即係事隔幾個月啫，咁咁大嘅變化嘅話咧。就當然係有一個令市場摸不着頭腦嘅，咁亦都係令到市場可能會擔心之前嗰個6+1+N 嗰個行動會唔會係有機會改變咧？會唔會係即係之前嗰個重組嘅計劃會有所即係變咧？咁所以呢個就係消息發放上面嘅話咧，大家就覺得唔清晰咯。咁但係你話張勇係咪即係出醜？我覺得佢又唔係嘅，因為點解咧？佢其實你睇翻咧佢哋咧蔡崇信都有講嘅，就其實咧佢阿里巴巴方面咧就會係提供10億嘅美金啦，就支持張勇咧就設立一個係科技基金嘅。咁依、這個科技基金方面咧，就其實都同依個係阿里方面咧會有一個關係嘅，因為咧咁就依個係未來嘅科技基金嘅話咧，就協助係阿里咧對於未來科技佈局打造更好嘅生態環境。所以其實會唔會話係張勇咧係有再有一啲？更加深層次啊，更加勁嘅任務咧，咁呢個都唔出奇嘅。但係不過最緊要就係嗰個企業信息層面上面咧，就唔太清晰咯。咁第二就係嗰、那個分拆啦。咁咁我都相信好大原因就係嗰個估值嘅問題嘅。你睇翻而家香港 IPO 市場，就算你有勁嘢嚟嘅話咧，大家都冇乜興趣啦，同埋都唔會俾一個好高嘅 valuation 佢啦。咁所以變咗。其中一個原因令到呢個係合碼咧，就係、是、壓後嘅話咧，就我諗同估值有關，因為而家市場傳就話合碼就算上到市嘅話咧，個估值都係40億美金啫嘛，同之前咧 就係進行呢啲係即係PIPO 之前嘅融資咧，講緊成100億或者60億以上嘅美金嘅估值咧，即係差距甚遠啦。依個好難嘅，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之前做PIPO 嘅融資嘅投資者。是讲緊60亿以上嘅估值，你而家做个40亿嘅都上市，咁佢即输囉，咁肯定唔得啦。 咁所以都真係打咗折扣啊，咁啊即係投资者以至公司高层都唔係蠢㗎嘛，咁所以可能都睇下啱价位先上市融资，可能先係方位上策啊，係咪啊 ,Kenny? 一外係啦，即係第二就係话始终都要解决头先讲啦，一啲前投资者上面嗰、那个，因为好多时你其实做呢啲即係 PIPO 之前或者 A 轮 B 轮融资嘅话呢，其实都有啲条款嘅，即係如果你係再融资嘅时间呢，个 valuation 係低过之前嘅时间呢，咁可能有好多就绑手绑脚嘅嘢嘅。 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啊，帮我哋分析大事啦，唔该晒 Kenny, 我哋听日再同你倾偈啦，拜拜。 Bye bye。 收好，大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伤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间心跳警报 ，Yes I know, I know,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有苦，并借你周到，假设烦恼。 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我是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想讲几日噶啦？ 呢个香港夜缤纷， 哦要啦，要讲要讲。 上个礼拜咧又打风，又咩拉拉完之后咧又黑雨， 系啊， 好啦，琴日 自己嚟啦， 水浸都讲埋啦， 系啦， 应该冇嘢啦哇，应该手气好起上嚟啦，系时候夜晚出去， 咪先，冇事， 搞旺经济， 大家都会谂保守少少，保守少少， 唔得， 咩 天 嚟嘅嘢，你知 睇。 睇啲传媒又喺度又话又唔知边一个又嚟緊啊嘛。 推进啊佢嘅。推进个飞打嘅我哋播歌。冇话停落嚟㗎唔可以刹停㗎呢个就係夜缤纷。冇人阻到我夜缤纷㗎。 不过呢个真係相当期待。即係我哋细个嘅时候呢其实我都成日鍾意夜晚出去玩嘅。咁夜晚出去玩同日头出去玩呢两个套路嚟嘅，同埋夜晚嗰种玩个感觉咧，系可以将你嘅日头嘅快乐继续延续落去噶，系啦，我都好喜欢，即系夜晚出街玩。 讲下唔同地点俾大家听下啦，嗱，先讲下咧，荃湾区咧都有几个叫做商场咧，响应呢个夜缤纷咧，就俾大家咧晚上八点后咧，求其$10好$2好消费咧，就可以有两个钟头嘅免费泊车。 哦， 系啊。 系啊，有三个商场都喺荃湾区嘅，我暂时睇到系啊，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啊，你都知嗰两个钟头泊车都好重要噶， 系啊， 即系点样可以促使到有车人士入去你个场嗰度消费咧？就 是、 你一嚟咧就求其买支铅笔好，买包纸巾好，都 free parking 咧，其实 OK 噶， 系啊。 咁你已经有两个钟头你可以供入去，咁可能咪买下啲日常必需品，因为。过去嗰两年咧，其实有啲商场咧，我自己啊个人感受都几讨厌嘅，即系你要消费到成$600先吸到两个钟头车， 哇，有啲$700+，我真系秒佢啊！ $600先吸到两个钟头车飞，会唔会太少咧？即系香港已经车位不足啦，$600系咩概念咧？唔系好。即係有陣時你兩口子，你未必你 食 個飯，你食個飯邊度食到$600？你會真係好富貴咩？即係你食餐飯兩口子$300+講得過去啊！嗰個定價究竟係點樣？ 係啊，如果你兩口子去食飯，我當你食到$300+啦，$300-$400啦。然后你仲要特登去超级市场买嘢， 系啊， 买到够晒跟住先问啦。通常都系咁啊，佢 free 你两个钟嘛， 啊、 你食饭食咗个半钟，然后你去超级市场，你又去一个钟，你都系要 时。你知唔知最老土系咩啊？有一次咧，我喺超级市场咧门口咧，咁攞住一袋嘢啦，即系打风之前要补给啲物资啊嘛。屋企有个哥哥咧问我咧话，先生你张单要唔要我攞嚟吸飞咁样？ 哦。 其实点解要咁咧？ 其实唔单止咧，净系你见过，我见过有唔少人咧会喺超级市场，咪有啲人咪自助俾钱 do 嘅，有啲飞唔攞噶嘛，有啲人喺嗰度望下你啲飞用唔用得噶， 系咯， 系啊， 呢啲何必咧？ 睇到都心酸。 即系大家帮，即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有因先定有果先噶嘛，你多咗人流，自然就多消费啦。你下下都要人哋用$600先可以拍到两， 两个钟都玩得唔开心。 我而家真系啊，即系把心一横，依家同我讲话呢啲荃湾嗰几个商场咧，系可以求其消费几蚊咧，我即刻入去啊！不过嗱，我讲翻清楚少少啊吓，系9月15日至到10月14日嘅星期五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先可以、 okay。 星期五六日正常嘅商场会收贵咗嘅， 系啊系啊，佢、反而就收平咗咯，咁刺激人流，咁啊自己上网揾多啲资料啦，咁啊仲有即系嚟紧咧。即系呢个9月17日咧，哇！中环好声音啦， 即系唔止中年好声音二啊， 中 年 好声音， 中年好声音二都好睇嘅，几得意啊！我觉得，我越嚟越多朋友仔参加嘅，系几好睇，几好睇。好咁啊，系话锋一转，讲翻呢个中环好声音，就喺呢个中环街市咧，9月17号咧就上演呢个决赛咯噃，咁样咁啊，入边又有好多有歌厅啦，咁又有啲餐饮嘅优惠啦，咁啊呢啲就自己可以感受下啦。 中环街市有阵时行过咧，譬如晏昼行过咧，都有。有人喺度唱紧歌定都 有 唔少表演 嘅，即系应该想喺中环街市嗰度成为一个新嘅定点啦，俾大家有啲消闲啊或者放松啦。因为嚟紧咧有个香港青岛国际啤酒节咧都会喺嗰度举行嘅，咁亦都系呢个夜缤纷入边咧。即係假旺夜市入面咧，好重要嘅 其中 嘅 一環啊！呢個 咁啊，呢個就後啲啦，再同大家分享。因為睇翻嗰個期間都係9月28號去到10月2號咁樣，一數手指都仲有成大半個月咁啊，大半個月之後先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咁樣今日繼續好天氣啊，短暫時間有陽光嘅，有幾陣驟雨啦，局部地區咧有時都會有啲驟雨。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依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近期接连有大学营新营发生涉嫌性侵和性骚扰事件，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个别案件的调查不作评论，但强调任何违法行为，警方都不会姑息。不会因为涉事人的年龄而从轻发落，而不会因为涉事人的年龄而从轻处理，强调任何人犯法都必须承担法律后果。他说防止青少年罪行，除了执法，教育更加重要，要由少做、持续做和一起做。根据警方数字，今年上半年有1529名10至20岁青少年干犯刑事罪行被捕，较去年同期多近23%。当中干犯诈骗相关案件的被捕人数升幅较大，有217人，而涉及洗黑钱被捕有113人，有上升趋势。警方印制50,000本更新版的《青少年罪行致司长攻略》，今日起向全港中小学等派发，以五种常见罪行作主题，包括洗黑钱、诈骗、网上交友风险、同党欺凌和三合会罪行。有关资料亦都会列举真实案例、法庭裁决以及警方的执法行动，展述青少年的罪案趋势和犯案手法。发展局表示，就大潭红山半岛山泥倾泻个案，土力工程署寻日已经完成巡查山泥倾泻地点以外的部分政府斜坡，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其余的政府斜坡会在今日完成巡查。红山半岛在日前暴雨期间发生山泥倾泻，三间独立屋受影响，其中70号和72号屋涉及僭建，74号屋就一度拒绝屋宇署人员入内视察，不过业主现时已经同意屋宇署人员今朝入屋视察。被指为中国做间谍的英国国会研究员否认传媒的报道内容，指自己是无辜。这名研究员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说是被迫回应传媒对他为中国做间谍的指控。他指相关报道内容并不属实，他必须让公众知道自己是完全无辜，又强调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努力让其他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对于有英国官员在议会就中国间谍案作陈述时，批评中国在新疆、香港侵犯人权，在南海实施胁迫和恐吓，声称中国对英国和英国的价值观构成系统性挑战。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说，英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无端攻击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亦都敦促英方停止借题发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肆意攻击中国，停止搞反华政治操弄，以建设性姿态推动中英关系发展。利比亚东部地区受到飓风丹尼尔吹袭，据报已经造成超过2000人遇难，多人失踪。利比亚总统委员会宣布，遭受洪灾的德尔纳、贝达和舍哈特为灾区，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灾区提供援助和支持，主要包括打捞遗体、营救幸存者和为灾区提供所需物资等。国民代表大会任命的政府总理哈马德说，伤亡人员大部分是来自德尔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676点，升2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46.75，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9，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75，欧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95美元，卖出1922.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嘅龙门路去翻蝴蝶村方向，近住新屯门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门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新屯门中心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九龙出口嘅意外清理好。咁港岛嘅入口方向嘅情况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隧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在汇景花园，西隧出九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西环的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最主要都是阻咗慢线车多，龙尾在海泥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朗平路。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繁忙啦，车龙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埔仔下村啦，同埋科大教职员宿舍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咧山顶缆车有技术故障嘅，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啊，山顶缆车回复翻正常嘅服务，山顶缆车咧回复翻正常嘅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潇潇洒洒的身影，给我潇潇洒洒的上映。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连五个星期六上映梁朝伟经典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一代宗师。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企得翻喺度嗰个先至啱晒，系咪咁话？ 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章子怡、张震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要为自己设计一个健康嘅午餐，我谂好噶啦。 哦，系啊。 我决定今日晏昼要食荞麦面。 哦，健康健康。 凉拌嘅荞麦面，我好中意加啲火腿啦、火腿丝啦、蟹柳丝啦、蛋丝啦、再加呢个芝麻酱同埋青瓜丝，捞埋一齐，正。 全部都系丝啊吓。 系、 我自己咧，其实午餐咧。是我每一日入面食得最唔健康嗰日嚟嘅。因为即係啱啊，呢个命题啱啊。因为我通常我就会 skip 咗个早餐佢啦、 哦。 然后去到午餐时段呢，我就希望食一个呢就係、是、都非常丰富嘅午餐。 嗯、 然后晚餐呢又唔係好理佢咁样。即係通常我个食嘢嘅 pattern 呢係咁样嘅。咁如果你话今日要食得健康啲嘅话呢，荞麦面其实呢个 idea 都几好㗎、 嗯。 我觉得都唔错㗎。咁但如果俾我揀嘅话呢，我想食沙律。 哦， 系啦，咁啊食沙律唔要呢嗰啲好肥嘅沙律酱，真系一个好健康，攞啲橄榄油啊， 系 牛油果啲 super food 啊， 嗯、 放落去， 系 跟住番茄粟米粒，咁啊吊一吊味咁样，咁、我觉得咧呢一个系唔错嘅选择，火箭菜咁样。 香港最唔好咧就系呢啲咩红菜头啊、火箭菜啊、藜麦啊， 系 一兜嗰啲沙律咧。80几-90元， 系啊， 好 贵，系啊，贵到有啲离谱咧，真系。 所以咧，有阵时想食得健康啲，但系望下自己银包，哎呀， 系啊， 算啦， 真 噶， 你谂下个 lunch， 每一日都系 pack 呢啲即系买一个 lunch box 系咁啦，90几元啦，你食10日咧1000元噶咯。 所以咧，如果你话要食呢一类型，譬如即系沙律菜嘅话咧、我都比较上少喺出边食嘅，通常我都会即系会直接走入去街市买，湿街市嗰度买，买晒啲材料，譬如椰菜啊。或者火箭菜啊、番茄啊呢啲咧，你买完之后你发觉咧，其实可能都系要你100几元， 嗯、 但系食咗好多盘噶、哦，咁啊呢个就要花少少心机去到自己揾一揾啦吓。 我啊食碗粥咯，呢排喉咙唔舒服、 啊，粥都几好、啊， 清下肠胃、 又正气。 系啊，可能食碗猪红粥咯， 吓 系啊，简单啲。 你中意食咩粥噶 ，Vicky？ 我中意食白粥。加鹽好寡係咪啊？ 清啲啊！ 如果你問我，我真係好中意食白粥嘅喎、就咁真係加少少鹽咧，我已經覺得哇好味咯、因為米本身有甜味噶嘛。 都係嘅。 如果唔係你真係要問我嘅話，艇仔粥咯。 艇仔粥 係、 多啲花款啦。 係啊係啊。 唔中意食粥嘅話、如果你中意即係淡清淡啲咧，清清腸胃咧，食碗粥都幾好嘅。咁睇下心機旁邊嘅聽眾啦，今日咧準備一個比較健康嘅午餐，你又会点拣呢？ 小明、嘉明讲健康。 继续有小明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嘉明。 逢星期二咧都会有小明同我哋讲下啲唔同嘅健康话题啦。今日呢个话题咧都同啲哥哥姐姐系好有关 系 嘅。 系啦，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内分泌甲状腺啦。 系 甲状腺咧，我好多人都知啦吓，喺个颈前边个位置啊，唔系喺喉咙入边噶。 系 佢分泌出。有呢個所謂叫做荷爾蒙 T 四啊、T 三啊，然後有個叫 TSH 刺激素咧，係控制我哋嘅甲狀腺嘅功能嘅。好啦，我哋一講一隻咧，就係甲狀腺功能過低啦。 哦， 啊過低咧，即係話嗰個T 四就荷爾蒙係低，然後嗰個 TSH 咧。就刺激嘅嗰个咧就高嘅， 嗱 呢一个主要咧系验血睇呢样嘢。嗱，好多时候咧，我哋喺50到70岁开始常见啦，大概咧喺多过70岁咧，15%至20%啊嘅女性，4%到7% 嘅男性咧系会有呢啲问题嘅。咁、所以喺美国咧，佢哋建议咧你65岁咧。就開始要普查你呢個甲狀腺功能啦，要驗血啦。咁點解咧？嗱，因為佢呢啲咁嘅呢個甲狀腺功能過低咧，嗱有啲個病徵啦，好攰啊，又係唔記得嘢啊，聽嘢又唔係幾好啊。呢啲咁嘅病徵咧，年紀大又會嘅喎。但係原來有個醫得嘅樣。可以醫嘅就是、甲狀腺功能過低，又係咁樣樣嘅喎。咁、所以話同一病徵係幾個病咧，所以咧就要有陣時要驗一驗血啦。咁、我哋咧就話睇埋嗰個肌肉酵素啊，咁又會升高嘅。咁、但係亦都有血鐵性貧血嘅。咁因為咧，咦真係有呢個事喎，咁啊點醫咧？就俾翻呢個甲狀腺荷爾蒙佢，但係咧喺長者用藥咧，又係要小心嘅。啊，長者用藥咧唔同成年人，因為佢哋嘅新陳代謝低啊。如果你俾翻一個好正常中年人嘅甲狀腺補充嘅荷爾蒙佢咧，佢會心跳好快嘅。因為佢新陳代謝低，咁所以話咧。我哋医生咧会好注意呢啲病者嘅心跳啊，有冇心绞痛啊？呢啲咁嘅嘢，我哋话喺年青啲嘅，如果你甲状腺功能过低啦，啊又会肥咗，会又怕冻啦、啊又会麻痹啊，啊肌肉麻痹啊，便秘啊咁样。咁啊，但喺长者咧未必咁多嘢走出嚟嘅。主要咧就系佢可能会神经线嘅。病徵個人行得唔穩啊，認知能力低啊，最緊要咧就睇埋個心臟血管啦。係佢、可能咧會行路咧好易氣喘啊，擴張性嘅血壓高。我哋血壓高通常都係講個 systolic 收縮壓。但係喺呢啲咁嘅病者咧，佢哋個diastolic 擴張壓咧就會高嘅。所以咧甲狀腺荷爾蒙。就影響到心臟，影響到成個人。但係咧，我哋一定要知道佢係唔同嘅。低完之後，咁梗係高啦。高係點樣咧？又係喺我哋譬如65歲以上咧，我哋驗血啦。咁啊，睇到佢哋又係有呢個認知障礙嘅問題啊。 都係㗎。 係啊，又係，所以認知障礙咧就係、即係遲早好似個個人都嚟咁樣嘅，真係係好真係好悲哀呢樣嘢。咁啊，又有個大頸泡啦，仲有咧驗血咧就個膽固醇會高喎。咁如果有呢樣嘢咧，梗係我哋要 食藥咯， 有食藥啊。咁啊，好簡單啫，個個都話俾呢個甲狀腺荷爾蒙，但係記得咧，長者又係你要慢慢嚟，唔好急。俾啲時間佢哋， 係咪都要試下藥啊？睇下嗰個份量會唔會適合佢咧？ 係啊，就係呢個好緊要啊！因為搞唔掂咧，有陣時佢個心跳都仲緊要啊，咁樣係啦，要睇住曬。 係 咁啊，但係如果你話甲狀腺功能低啊，高又點啊？ 係咯，嗰個病徵會點樣嘅咧？ 有20% 的長者咧係有呢個問題嘅。 哦， 但係亦都三分一係冇大頸泡嘅喎。 嚇、 啊，係啊， 咁即係唔驗血就未必知嘅咯喎。 係啦、啊，因為佢又有點，佢又可以心力衰竭啊， 嗯、 啊，又或者係心跳得快，吞到亂曬龍啊。突然間好地地又無端端有啲精神病嘅象徵啊，然後咧突然間啲肌肉好冇力啊，咁呢啲咁嘅病徵咧，會令到你診斷一個甲狀腺功能過高係有困難嘅，係咁、所以三樣嘢，第一是體重過低、冇胃口、便秘，呢、三樣嘢咧好多嘢都得嘅。 哦、 会唔会系生 cancer 啊？啲人年纪大嘅谂呢样嘢咧，但系有阵时未必系咁差嘅。喺15%咧，长者甲状腺功能过高咧，都有呢啲咁三样嘅问题嘅、 哦。 所以咧，即系去到长者嘅医疗咧，系一个特别嘅一门学问。 嗯， 哎、但系好得意，小明想去读下长者嗰啲 course 咧，香港系冇得读噶。 冇得專係讀長者課咁樣， 因為佢哋試過開班，開唔成，所以而家冇一間大學做。 其實應該而家呢個時候再試下開啦，係咪啊？個需求咁大。 係啊，我就唔明咁，唯有自己睇書啦。咁所以咧，我就有陣時要講下長者，為人為己啊嘛，呢啲。 都系嘅，始终咧，即系老人家有时唔舒服咧，都可能验几样嘢先至知道究竟嗰个原因系点样样嗬。 嗯，系啊。 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2023年9月12号星期二，今日是要传播爱和善意的日子，要用肯定和赞美的说话来去支持鼓励其他人，因为今日是鼓励日啊。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为你写诗，为你禁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 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 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次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 为你写诗，第一次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 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有呢一日咧，原来起源于喺美国嘅，希望透过呢一日去传播一啲积极嘅气氛、鼓励嘅气氛， 同时亦都希望透过呢一日提醒大家，生活上都需要一啲嘅动力，而呢啲嘅动力可以系嚟自朋友、屋企人又或者同事一两句嘅赞美说话。咁究竟今日我哋可以点样庆祝呢一日呢？可以试下写一封信、一张卡送俾你想鼓励嘅人，又或者喺社交媒体上面同朋友、屋企人分享一啲鼓励嘅说话。亦都希望藉住呢一个机会，同一啲好耐冇见嘅、好耐冇倾偈嘅人联络一下。最后就系向身边今日你遇到嘅人送上一啲嘅赞美。鼓励系有感染力嘅，只要大家都意识到鼓励其他人嘅重要性，互相鼓励嘅时候，其实都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因为当中大家会互相关心，愿意花时间赞美对方，一个传一个咁鼓励落去，一齐将呢一个正能量发放出去啦。 发放正能量当然唔少得晨光第一线啦 ，Vicky 交个时间俾你呼吁下电话啦噃。 冇错啊，1872388。如果今日咧大家都好想藉住呢一个鼓励日去鼓励下身边嘅人嘅，送上一啲嘅爱意嘅，就可以即刻打电话嚟，我会接大家嘅电话。可以除咗鼓励嘅说话啦，都可能系生日快乐啦，又或者系啲周年纪念啦，都可以打上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我哋好愿意接收你哋嘅正能量啊！ 听众咧好多时都会好啊，赞我哋咧就发放呢个正能量。其实我哋都要多谢听众，因为冇听众嘅正能量咧，我哋又如何反射翻出去咧？ 系啊，虽然主持人本身都系正能量满满嘅， 系啦， 但系都要有啲吸力嘅， 系 啊， 互相比嘅， 系啦，互相嘅咁样，好似打乒乓波， 一个跑车啊，都有啲好嘅油先得噶， 冇错冇错，1872388咁啊，等大家打电话嚟啦噃。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升8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9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56点啊。港股 ADR 咧不升反跌，都要倒跌6点啦。咁啊，协市啲咧，港股都系低水10点到啦吓。咁啊，今日继续喺18000点楼上，有机会徘徊啊，睇下有冇咧市场上边一啲振奋嘅消息出台咧，就有机会带动股市咧向上升。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继续邀请到咧就嚟自韩国方面嘅旅游达人阿 Joyce， 阿 Joyce 早晨， 早晨啊，你好 ，Sir， 安你好 ，Sir， 咁啊上次都去到呢个釜山啊，咁、我记得有个地方影到啊， 冇错， 系啦，影到啊咪可以去到啊，梗系更加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釜山，我谂即系新兴嘅地方唔止净系得影到噶， 系啊，唔止影到啊，其实而家嚟海云台啊， 海云台 系啦，海云台大家应该好熟悉嘅、但系而家海云台同以前嘅海云台 又唔同咗啦， 变化好大。 其实经过咗几年疫情之后咧，即系我自己有少少感觉啦，佢哋嘅旅游嘅生态或者旅游嘅方式咧，有好大嘅改变。我觉得系向好嗰方面嘅，因为可能你一直以嚟嗰个旅游嘅时候咧，有啲位置你冇得俾佢喘息啊，或者冇得俾佢有一个几好嘅改变、进化咁样。咁而家旅游点好多都进化咗，例如我哋之前几集都有讲过，就系嗰啲仓库咧，就已经变咗做好多新嘅旅游点啊。咁呢啲个呢一、這个即系韩国釜山方面都有好多呢类嘅变革啦。 系啊，因为其实咧过去嗰3年，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原因系我系就系住喺釜山，系、啦，因为我系喺嗰度。 度讀即係喺讀碩士嘅時候咧，咁我係又係讀韓國學啦。咁、啊、我亦都會做好多現場嗰啲文化考察咧，咁啊感受更加深，係睇住佢變得更快。 嗯， 係啦，亦都好似你話齋，佢變得更好。原因係因為咧少咗好多好標準化同重複嘅嘢。 嗯， 但多咗好多係有翻啲人性嘅活力啦，同埋一啲創造力嘅嘢咧就多咗喺裡面。係 啊 係。係啦，咁再加上就係咧少咗好多即係。商業嘅嘢咧，雖然都有，係啦，呢個都係必須嘅喺個社會上面，但係咧就多咗好多係當地嘅市民啦，甚至乎係一啲可能學校啦，有唔同嘅團體嘅一啲嘅。多咗好多唔同嘅創造力嘅結合咧、就變成咗而家嘅地方咧，就係既可以商業消費，亦都係有佢哋自己文化底蕴，亦都有一某一種嘅教育意義喺裡面咯，係、啦。 其實香港都係嘅，即係我覺得我哋嘅旅遊咧、本地嘅旅遊其實呢幾年都做得好好。咁、另外亦都即係推動咗好多，如果外國人嚟我哋香港嘅地方嘅時候，亦都可以有好多揾捐窿捐罅。得意啲嘅或者真係深切體會得到我哋本地文化嘅一啲嘅工作坊，其實都多咗好多。 係啊，所以咧，其實好似啱啱提到例如海雲台啦，其實比起以前我哋諗嘅海雲台，就純粹第一個印象就係沙灘之外咧，其實而家嘅海雲台咧變化咧就係真係變化得好大。佢、除咗多咗有一個其實叫海洋列車嘅嘢啦，咁、就係有海洋列車，亦都有上面有我哋叫做天空纜車，好、多好似一個個 capsule 咁樣嘅、私家嘅一個嘅。移動嘅一個嘅小貨車，帶一個卡箱咁樣嘅，咁就去沿住海雲台啦、美浦、青沙浦嗰個海岸線咧，成個海雲台及向上機張嘅海岸線咧，就去行駛。 哦， 其實就係用另一種方法咧去欣賞釜山海嘅魅力咁嘅意思。咁、我哋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嚇，咪、又係一個觀光點，又係收入場費、收搭車費。但係其實咧，如果係去過嘅朋友咧，會知道咧，佢係佢嗰個嘅地方，第一佢嗰個列車啦，慢嘅慢駛，佢、真係等你去慢慢喺裡面， 即係觀光車， 冇錯，佢真係等你慢慢去欣賞下海嘅、海嘅靚， 唔係行緊嘅時候你順便睇埋， 係 真係嗰個本身已經係一個景點，你係慢慢一路坐住好慢嘅車欣賞嘅， 冇錯。咁第二咧就係中間會有中途站，其實咧都帶動咗海雲台以前咧好少人會去到嗰啲地方，即係嗰啲比較旺中大靜嘅地方，但其實嗰啲地方都係好值得去，因為係比較即係。似以前啲小漁村咯，但係裡面可能去你嘅食嘢啊，或者可能能夠再去散步嘅地方咧，都係個自然風景都係好靚嘅。咁而家因為有咗呢啲嘅海洋列車咧，就好似另一種嘅交通模式咁樣。你既又可以好似一個觀光景點咁樣去，或者可能觀光一個參與一個活動去搭呢個海洋列車欣賞海景之外咧，亦都可以從佢嗰個嘅交通。就去一啲地方，你平時或者以前根本就唔會諗住去嘅一啲嘅比較釜山更加地道嘅一啲嘅地方咯。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其中第一個係我覺得係幾有意思嘅嘅景點啦。咁第二咧就係、例如好似我讀釜山國立大學嘅，咁我嗰個學校大學附近嘅區域咁一定知啦，定係好多新嘅嘢啊，或者係變化都好大啦。咁而家又係嘅，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嘅 coffee shop 啦，多咗好多唔同嘅特別嘅食店啦。 特色嘅 cafe coffee shop 佢哋有多唔多？ 好多係啦，而且係真係嗰個嘅特色或者可能個人風格係好強烈嘅，甚至乎係如果即係你簡單嚟講，你中意打卡嘅又有，你中意係特別係中意食甜品嘅都有，你係特別係對豆有研究，真係係炒豆烘焙飲咖啡嘅味道係品咖啡或者係沖咖啡嘅都有 㗎啦，咁樣都有。 冇錯係啦，有自己嘅炒豆嘅工作坊，即係佢哋係有唔同嘅層次嘅 cafe 都有，係啦，咁而且個價錢亦都係好相宜，因為係大學區附近，係啦，咁所以其實喺 唔使學生證都相宜噶嘛， 唔使嘅，係啊，我哋去到都係可以，人哋都覺得我哋學生 嘅，你係咋？我去到嘅時候，佢收翻我啲帶我證件先啦， 唔會嘅，佢哋冇特別咩學唔學生價嘅，但係總之就係一個好啱人去，即係好啱，無論係學生或者係旅客去感受一下釜山嘅可能大學嘅商圈附近嘅氛圍嘅地方， 氣氛啊咁樣。 係啦係啦，跟住另外就係喺釜山咧，多咗一啲地方咧係可以去 glamping。 哇！ 我上次就係帶咗幾個朋友，因為佢哋嚟慶我畢業，慶祝我畢業，咁我就帶咗幾個香港嘅朋友咧，就特登去咗釜山機張，係啦，就揾咗一個係喺可以去睇東海日出嘅一個 glamping 嘅地方，係啦，咁佢裡面係住嗰啲。 啲我哋叫color van 嘅，即係嗰啲露營車，係啦。跟住另外就隔離會有一個嗰啲木製嘅啲小帳幕咧，就係貨你可以燒烤啊，夜晚飲嘢傾偈。 哇，咁好齊喎！既然你有架露營車，你乜都有嘅咯喎。 係啦係啦，大嘅露營車又有，小嘅露營車又有，而且個原地本身自己嘅一啲公共設施空間啊，即係可能沖涼啊、toilet 啊、公共 齊曬㗎啦， 係啦，廚房啊，所有嘢齊曬。 嗯， 係啦，真係你直頭可以喺個營地度已經訂埋你要燒烤嘅，可能韓牛啊。韓國嘅豚肉啊，跟住即係或者係羊架啊，你都可以訂曬，即係純粹自己係帶，可能帶酒水就去得 OK 啦，咁樣咯，係啊， 好方便喎， 好方便。 哇，咁樣都好多新興嘅即係旅遊點出咗嚟喎，韓國真係。 係啊係啊，同埋再加上而家恢復翻所有好似日常生活啦，咁慢慢就係連釜山去福岡嘅船又開復翻啦， 哦係， 去翻對馬島嘅個船又開就復翻航啦，多咗好多航班由釜山去福岡或者九州其他地方啦，咁呢個係我最開心的。 所以其實九州特別是福岡啦，因為在福岡的港口那裡就很多的同釜山方面的船去到那裡往返， 沒錯， 所以都很多韓國人其實在九州的。 是啊，所以其實 我之前不是跟你講了一個笑話的，我在九州或者是北九州能夠是即係能夠風花雪月咁，即係成日都可以去 講韓文㗎。 冇錯啦，我喺嗰度換耍嘅時候咧，韓文係比英文更加順口。 我識啲日本朋友，其實都有幾多喺北九州嘅話咧，佢哋本身都係識韓文嘅。 係啊，所以其實咧，我嗰陣時所以點解我會同福岡會比較親近啦，會熟咧？我有都好多工作同九州、福岡、北九州有關咧。原因就係因為我竟然可以喺福岡同埋喺九州咧 講韓文， 溝通無障礙。 咁如果我喺釜山嗰度講日文得唔得㗎？ 冇問題， 冇問題。 因為相對來說釜山懂得日文的人是多很多，而且基本上其實韓國人有學日文的 都多的、有部分就是有少少台灣的，有一些老人家呢佢嘅日文流利到咧，係你唔相信嘅，係啦，即係可能因為以前嗰個時代，佢可能嗰個學校或者上學嘅時候嘅嗰個嘅關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驚喜嘅，就係我喺韓國見到嘅日本人能夠溝通嘅原因係因為佢識韓文。 哇！ 係啦，我去日本能夠玩得好開心嘅，尤其是喺九州福岡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係識韓文。 系咯， 系啊， 咁玩有好多方法玩多咗啦，因为语言即系已经突破咗呢个界限啦。咁同埋你喺九州或者你有好多朋友可能中意一直都系中意玩日本嘅，咁但系如果你喺一个韩国嘅地方都可以用本身识日文嘅听众，咁去到嗰度一样可以有呢啲体验嘅话咧，我觉得系俾人哋多啲机会去到尝试一个新嘅地方嘅体验。 系啊， 咁啊，所以大家就可以试下多啲啊！呢条路线其实都几好啊，釜山、福冈、福冈、釜山咁，你去开啦。一程船嘅啫嘛， 船又得。 一程船我唔记得咗系坐几耐啊，记唔记得？ 快船三个半钟，慢船你可以搭过夜船，但系仲有一个方法系你可以搭飞机。 吓、啊，系啊， 飞机嘅航程系50分钟。 系啊，但我觉得搭船好开心啊。 搭船好开心啊，系我快船、慢船我都有搭啊，因为慢船就系过夜船，你就瞓住到，跟住六七点起身，擘大眼你就已经到博多港，跟住之后过咗关，跟住之后你就已经喺博多啦，咁样咯，几开心。 系啊，瞓一晚跟住就搞掂啦。 系啦，咁但系你搭快船其实都系快三个钟。三個半鐘，即刻搭，其實一個上晝一個下晝就即刻到咗對面啦。 係啊，睇到戲就已經得啦，喺船上面自己。 係啊，或者你合一合，跟住之後就到咗啦。咁、啊、所以哇，真係太美好。去一刻復翻航咧，我係最開心嘅。 係啊，咁啊有好多唔同玩法嘅，咁啊有機會再揾Joyce 啦，同我哋傾下啦。 好， 唔該曬。 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個新嘅技術腦機接口呢？脑机接口顾名思义，就是将你的大脑同埋计算机连接起嚟的接口。一方面，你只是需要想嘢，大脑发出命令就可以实现对外部设备的控制。另外一方面，外部的设备亦都要不断咁样俾大脑输送唔同的反馈信息，令到大脑可以及时调整控制策略，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而最近这种新的科技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处的批准，可以进行新的人体临床实验。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帮助严重瘫痪的患者，他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脑波控制外部装置，例如移动滑鼠或者用意念打字，甚至是可以控制电动轮椅。对于患有渐冻人症、帕金逊症等等的退化性疾病患者来讲，这种技术更加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令到他们重新和不同的亲人沟通，甚至可以参与在社会的工作。这个成功其实是经过多年的研究成果， 而且是将这种技术应用到日常生活的重要一步。这种技术的潜力真是难以估量，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身体能力的有限理解。希望这种新的技术将来可以应用在更多不同的层面和真正地落实了。大家不妨听到一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真相，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让渴望埋藏嘴。 名字是严明希，有这首作品名字叫做 Little Magic。 神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星期二的早上，我们今天继续请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什么题啊？ 送给大家有社企是这样 run， 继续介绍本地的不同社企，看看他们怎样 run， 怎样运作。今集呢我们会介绍一间社企叫做一切从简。它是做什么的呢？是它是一间殡仪服务的社企来的。它希望呢即是给那些殡丧者，即是那些后人呢，可以同一时间呢用了一个不是很使嘥钱的方法，不使怎样花费的都有得到一个殡仪服务。咁同时啦，佢亦都希望呢帮助社会上面呢啲弱势社群，就協助即係譬如啦，協助一啲母亲人母亲无故嘅逝去嘅人士呢办理佢后事等等。咁当中呢即係佢除咗係做殡仪事业之外呢，生死教育呢亦都係呢间社企重要一环。咁我哋今集嘅嘉宾啦，波姐冯素波同埋呢年轻歌手朋友顾定轩，佢两位呢就会落场睇下呢间社企点运法。佢哋呢会亲身呢去参加呢间社企呢举办嗰啲关于生死教育嘅活动，就会带嗰啲年轻人呢去参观坟场等等嘅。咁係呀，咁波姐同埋顾定轩呢佢哋仲即係参与了这个社企呢，其中一个呢即是为那些母亲属那些先人呢杀灰的仪式。那他们呢都是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即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一个丧礼。那究竟他们两位有什么感受呢？从中我们也都怎样去知道这间社企是怎样运作法的呢？大家都想认识一下这间这么有心这么特别的社企呢？今晚7点35分社企是这么 run， 要留意一下。 好特别。同埋我都覺得香港嘅生死教育咧係有啲缺乏嘅。咁令我諗翻起咧，當時我中學啦，咁我係基督教中學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同我哋講話都要學一學生死教育嘅喎。咁樣咧真係好似一間社企咁樣，佢帶咗我哋去墳場。 哦，好心體會係嘛？ 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因为尤其是我以前可能去开啲坟场系即系可能道教嗰边咧，咁就多啲烧香噶嘛。咁基督教嗰度咧系冇香烧咧，系特别宁静啊，即系系清新少少嘅。咁你行入去咧，我系真系会慢慢喺度 feel 个环境。又嗰种感觉系唔系俾我一种话好恐怖啊，好惊啊嘛？但系又唔系嘅，系一种哦，原来死亡系一个咁样嘅事咯。 哇，好特别喎！你呢个体会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特别嘅，死亡教育系真系好重要。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接触多啲咧，就记得留意7:35嘅社企系咁 run 啦，去到8:00嘅医生远离，今集系讲啲咩咧？ 逢星期二嘅医生远离咧，都有医学人嘅环节啦嘛，咁啊认识一下本地嘅医护人士啦，咁啊今集一样啦，咁啊送俾大家专访叫做谭丽珊教授，咁啊上集嚟嘅，下个礼拜要大家下集。咁啊，谭丽珊教授咧就系呢个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嘅教授嚟嘅，咁啊佢好犀利，佢喺2003年咧获选为呢个2003嘅亚洲英雄啊，咁啊话算咩咧？佢系去到帮手去打呢个沙士嘅，咁啊当时咧，阿谭教授咧佢身份无奈嘅啫，佢亦都唔怕沙士，佢自愿举手咧去到隔离病房工作，走喺呢个抗疫嘅最前线啊，咁啊当中佢见证过好多生命嘅起起落落啦，咁啊究竟阿谭教授喺呢一段经历里边有啲乜嘢体会咧？佢今集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另外啦。谭教授本身亦都系风湿科嘅主管啊，佢咧就凭住耐心同埋毅力咧去尽力去医好每一个病人。咁啊，佢就有一个信念就系话咧，即系同啲病人一齐咧，唔系就系单方面医佢嘅，佢亦都想啲病人咧一齐咧以生命影响生命。咁究竟佢讲嘅呢样嘢系究竟想做啲乜嘢嘅咧？想认识多啲嘅话咧，今晚8:00留意医生远离啊！ 我都觉得好伟大啊，尤其是我哋之前都啱啱经历完新冠疫情啦，已经觉得医护人员系真系好重要啊，佢哋好努力咁样为我哋服务。咁2003年沙士就更加系严峻一啲啦，咁啊自愿去到隔离病房工作咧系好重要嘅。咁同埋佢亦都系一个主管啊嘛，应该系经历嘅嘢更加多嘅。 啱啊，啱啊。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记得留意8:00嘅医生远离啦。去到10:30嘅表观遗传学，喺有分表观同埋深层次啲噶。 系啊，咁啊呢个表观遗传学喺度纪录片嚟嘅。咁啊，其实讲咧系乜咧？即系话说我哋都知道啦，基因啊，即系 DNA 啊，即系决定人嘅一切噶嘛。咁啊，即系高矮肥瘦啊，嗰啲肤色啊，嗰啲啦。咁但系原来科学家咧就话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即使你有某一类嘅基因啦，但系咧。可能冇表达出嚟嘅，咁啊有个基因冇表达出嚟咧，你个外观啊睇唔到嘅，嗰、那个基因嘅特色依然系对你嚟讲冇用嘅，咁呢个就是所谓嘅表观遗传学啦。咁啊， 有啲复杂， 即系咁啊，一个人咧吸收嗰啲营养啊、创伤经历啊、病啊、生活方式啊、环境啊等等咧，都会影响你嗰个基因咧能唔能够所谓科学家所谓嘅开龙关啦，即系咪表达到你个基因出嚟？咁啊，就系呢个。有啲乜嘢先改變到我哋身體裏面基因注定咗啲命運咧？即係譬如咧，即係你個基因係生得好，原本可以生得好高嘅，咁但係你又冇乜運動嘅話咧，你咪唔會好高咯，你咪表達唔到呢個高嘅基因咯。咁啊，呢個容易理解啲啊。咁但係有啲嘢係唔係外表睇得到嘅？咁啊，究竟呢一啲表觀遺傳學點樣去影響我哋每個人嘅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紀錄片啊！ 哦，你咁樣講一講，我即刻明咗啦。生得高呢、這、一个，我都谂紧，可能咧，我本身系冇咁矮嘅，我而家都162，可能我本身可以去到165嘅。 本身你系姚明咁样嘅， 系啦，可能系2米咁样噶，但系太懒啦， 俾 DJ 耽误咗嘅篮球。 哎呀，咁我可以做 DJ 啦，咁我继续拣做 DJ 啦。好，咁大家有兴趣就记得留意今晚10:30嘅表观遗传学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贡同将军澳多处地方寻日一度水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马油塘村村长曾志成表示，由于曾经有水浸经验，不少村民住户都装有集水板。昨日出现水浸时，村民以集水板或者其他物品挡水，但是仍然出现水浸情况。 有四至五户水浸情况较严重。他又说上个星期黑雨，村内没有出现水浸，但是昨天的大雨竟然有水浸。民建联社区干事西贡分区委员会副主席邱浩伦说，昨天主要是区内较低洼地方出现水浸，估计大约有40户受到影响。他说当局处理疏导洪水涉及很多部门，每个部门各自做自己的措施，没有系统性和整合性去处理。他又说居民亦都要定期留意住所附近的渠道，例如渠口有没有被树叶或者杂物阻塞。近期接连有大学营新营发生涉嫌性侵和性骚扰事件，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个别案件的调查不作评论，但强调任何违法行为警方都不会姑息，不会因为涉事人的年龄而从轻处理，强调任何人犯法都必须承担法律后果。他说防止青少年罪行，除了执法，教育更加重要，要由少做、持续做和一起做。根据警方数字，今年上半年有1529名10至20岁青少年干犯刑事罪行被捕，较去年同期多近两成三。当中干犯诈骗相关案件的被捕人数升幅较大，有217人，而涉及洗黑钱被捕有113人，有上升趋势。警方印制50000本更新版的青少年罪行志司长攻略，今日起向全港中小学等派发，以五种常见罪行作主题，包括洗黑钱、诈骗、网上交友风险、同党欺凌和三合会罪行。有关资料亦都会列举真实案例、法庭裁决以及警方的执法行动，展述青少年的罪案趋势和犯案手法。北韩中央通讯社证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日下午乘搭专列从平壤启程出访俄罗斯，同行人士包括党、政府和武力机关主要干部。美联社记者之前就指，昨日从中国吉林房村拍摄到相信是金正恩的绿色专列驶至中朝俄三国边界地区。南韩传媒就报道，金正恩最快在今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和北韩两国代表团举行会谈之后，如果有必要，两国领导人将会以一对一的形式继续沟通，而会谈内容主要是双边关系。美国就警告北韩不要向俄罗斯出售用于乌克兰战事的武器，否则美国会对北韩实施适当的新制裁。利比亚东部地区受到飓风丹尼尔吹袭，据报已经造成超过2000人遇难，多人失踪。利比亚总统委员会宣布遭受洪灾的德尔纳、贝达和舍哈特为灾区，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灾区提供援助和支持，主要包括打捞遗体、营救幸存者和为灾区提供所需物资等。国民代表大会任命的政府总理哈马德说，伤亡人员大部分来自德尔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96点，跌199点，总成交金额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1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2跌3.8，信达生物35蚊跌3.3，阿里巴巴86.25跌1.8，融创中国3.09系升2仙。 友邦保險65.9跌4毫，盈富基金18.52跌2毫，恒生中國企業64.44跌7.8，美團123.3跌2.4，比亞迪股份248.8升1元，中國石油股份5.67係跌0.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46.65，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9，人民幣7.289，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2,524点，升56点。港金报17,9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1美元，卖出1,9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咧已经系取消翻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间歇性封闭已经取消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过返港岛龙尾去到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干诺道中往湾仔近大会堂车多，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城西道往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东区走廊往鲗鱼涌方向近住和富中心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兴发街，而东区走廊去返渣华道方向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的。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翔道天桥往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往旺角近住丽业街系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往屯门富泰村车多，龙尾到福亨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咁另外仲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咁另外咧都提翻大家啦，浅水湾道咧系有紧急维修噶，咁介乎南湾道至中坎角道之间一段路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现时上址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 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有小白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嘅， 系啊，仲有 Candy 喺度嘅。Hello Candy， 早晨， 早晨 Candy， 早晨 啊，小白，早晨 Vicky， 你好啊。哎呀，你把声听落去咁开心嘅，今朝有咩开心嘢啊？ 哦，冇啊，我打电话嚟打通咗咯，第一次就 啊，咁啊好啦，打通咗都开心啊。咁可以同我哋开心 share 啦，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冇啊，我想点俾今年毕业大学毕业嘅毕业生听，咁佢哋就嚟喊毕业礼啊，佢哋有几年都冇毕业礼啦，今年有返毕业礼啦，应该好 开 心啊。 係喎，又有唔同時代嗰啲人呢，即係成日都會發覺哎呀我又冇咗呢個畢業禮呀、啊、有啲呢就咩以前我記得有啲傳染病定唔知咩嗰陣時唔知做咩又冇咗畢業禮中學嗰啲係。 係呀，因為我女佢啱啱幾次呢都有疫情呀、啊、又00年出世嘅 BB 好似都係遇咗好多次類似嘅情況。 係呀。咁所以畢業禮對你嚟講特別難忘呀、啊。 是啊是啊，今年有返个毕业礼啊，咁佢又好开心，我又好开心。 啊、 所以女女今年毕业喎、 哦。是啊，我仔都系今年毕业、 哦、 不过佢喺日本毕业。 哦，孖胎嚟㗎。 是啊，佢今年四月喺日本毕业囉，我仔。 哦。 是啊，咁跟住阿女又今年喺香港毕业囉。 是，咁佢哋分别读咩啊佢哋。 阿仔读IT 嗰啲咯，喺日本。咁、啊、阿、 哦、 女就读物流嗰啲管理嗰啲咯。 哦，哇，喺两个都系搵到钱嘅 job 嚟嘅，可以。 系佢哋自己中意啦，而家呢个世代，佢哋最开心就最紧要啊。 直头可以一齐发围添啦，你问嗱阿仔又负责我用 IT 嘅方法，啊帮阿爸阿妹系嘛，帮阿妹咧就做下啲物流嘅整程式翻嚟。等佢可以做得好啲咁样，开翻间公司搞掂。 系、等佢哋自己发展下自己最开心嘅嘢先啦。 咁仔仔啱啱系四月毕业啊嘛，系咪喺日本？ 系啊系啊。 有冇过到去啊？ 我有啊有啊有啊，啱啱系樱花开得最靓嘅时候、啊。 哇，梗系啊系啊，佢哋咧系真系拣樱花开得最靓嘅时候毕业噶。 系啊，名古屋中部大学啊，我就 系。系哇，名古屋嗰度都好靓、啊，读书又可以集中精神、啊。因为少啲嘢玩啊嘛， 好靓， 仲益咗妈妈添，可以去睇樱花 玩。 吓系啦，咩啊？系少啲嘢玩啊嘛，嗰度 系啊系啊， 系啊嗰度食鸡翼咯，我知道最出名系食鸡翼啊。 都唔，我觉得唔系咁出色啫。 系嘛？哦，咁啊唔紧要，各花有各眼。 系 吓、啊，好啦， 咁系嘅，系。 但我想问一下，点解嗰阵时会支持阿仔去外国读书嘅？ 哦，其實佢中學嗰陣時已經話俾我聽要去日本噶啦，不過我冇即刻，即係佢讀完中學，我冇即刻俾佢出去咯。咁佢喺香港讀咗兩年 high dip 先再出去讀，咁所以其實遲咗嘅。 哦，唔緊要啦，又可以打好根基先啦。 嗯，咁佢自己細細個係，佢自己細細個係咪都中意日本嘢？咁啊學日文噶嘛，係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嗯，咁啊好啦。咁阿蕾蕾咧，佢自己本身读物流嘛，系佢自己想读啊，定系点样啊？ 啊，佢自己中意噶，系、啊，全部都系佢哋自己拣噶。 咁几好喎！ 佢哋中意咩科就拣咩科咯。咁佢哋读得开心最紧要。 系啱啊，啱啊，你都会开明、啊，即系你可以由得佢哋，等佢自己发挥啦。第二个天下系你哋自己闯翻嚟嘅。 冇错，啱呢句最啱。 系嘛？咁你 系佢哋嘅天下。 啱啱啱。咁你一直以嚟点样支持佢哋啊？煲啲靓汤。 都系佢哋中意食咩咪煮咩咯。咁同埋同佢哋倾多啲偈。 系。 即系睇下佢哋需要啲乜嘢咯。咁我哋只可以喺后面支持佢，听佢哋讲嘢，同埋睇佢哋有咩需要就尽量去帮佢哋咯。 咁我知道呢，听你咁讲啦，仔仔同女女都系毕业啦咁样。咁其实呢，即系我都要向你取经啊。因为我两位小朋友呢，其实大嗰个都只系三年班。咁喺唔同年纪嘅时候呢，小朋友会慢慢大啦。系咪同佢哋嗰个沟通方法都要慢慢家长自己要适应啊，要唔同啊，系咪咁样啊？ 我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好似朋友咁同佢哋相处。我会同佢哋一起出去玩下力奇啊。 哇 去爬下山啊，即系总之佢多啲 outdoor 嘅活动啊，跟住即系佢哋同同学嘅相处，我又会即系譬如佢哋放学翻嚟又会大家倾下偈嘅，咁我女会有阵时。而家都會掠住我同我傾偈咯。 哇，咁啊好咯， 好似朋友咁樣一齊去探索啊。 嗰啲力奇嗰啲咧，我而家我仔去，佢都同我講好辛苦，唔想去啦而家。 唔係啊，我三年班開始同佢哋一齊出去玩呢啲咁樣嘅group 啊，咁佢哋都好開心。 哦，可能我因為咧佢幼稚園，我已經開始同佢玩，玩到佢而家二年班、三年班，佢反而唔想玩，我要諗辦法氹翻佢同我玩先。 唔玩呢啲，玩第二啲咯，玩啲水上活动啊，或者其他咯。即系你玩过嘅嘢，佢哋可能真系会冇咗兴趣，即系觉得我唔系好中意呢样，我咪又试下其他咯。因为佢唔同年纪，可能佢想玩唔同嘅嘢咯，或者你之前试咗，佢而家唔想再玩呢、這个，你咪玩其他嘢咯。 系 啊，我水上活动啊嗰啲，我都会同佢哋去玩嘅。 系，总之试多啲，咁啊可以揾到到底大家一齐去玩边一只嘅 game 最开心。 其实我觉得系试完之后咧，等佢哋知道自己想玩啲乜嘢，跟住再喺嗰啲方向可以发展啊，或者同再揾翻相同嘅同学啊朋友一齐可以发展到，因为佢哋有啲未试过咧，佢哋就唔敢去试。咁你譬如有家长带住试咗咧，佢哋将来咧可能有朋辈可能玩同样嘅嘢时候，佢又敢参与咯。咁变咗佢嗰个朋友嗰个期间，佢又会广阔啲咯。咁识多啲唔同嘅朋友，佢哋亦都即系呢啲，我觉得系正面嘅朋友。 系 好过佢哋去自己去摸索，唔知揾啲乜嘢朋友更加好。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家长喺头嗰几步帮佢啦。 系啦，即系你帮咗佢第一步去咗试过呢一样嘢，咁佢觉得其实佢自己都 handle 到，可以同同学一齐去咁样，咁佢就揾翻相同兴趣嘅同学，咁其实大家都系呢啲系正面嘅活动嚟噶嘛，咁我觉得会比较好啲咯。 好啊，我取完经啦，希望听众都一样，即系听完你分享之后咧，亦都有所得着啦。今日朝头早你揾首歌咧，就系点翻俾仔仔女女听啊？ 系红日，点解点呢首歌嘅？ 因为呢排成日都见到个太阳， 系 太阳 啊，今日啱啦， 太阳俾大家。 今日咧又有蓝天有白云啊，加埋红日出嚟一齐听先。多谢你电话，OK， 拜拜， 拜拜， 拜拜。 你做人伴随你，别流泪，洒雪更不厌。 只火焰点真的我，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快要沾湿我。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哋成日都话烧鸡翼嘅，自细中意食啦。其实除咗烧鸡翼之外咧，煎鸡翼我都好中意食嘅，或者焗鸡翼我都好中意食嘅。咁啊，简单啲去到煎同埋焗咧，咁啊，但系嗰啲方法大家都知噶啦吓。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都有好多叫做。方法可以令到你的煎鸡翼或者焗鸡翼咧系嚟得更加香嘅，系啦。 会唔会系琴日用剩嗰半罐可乐就系大派用场咧？我喺度即时谂到，因为琴日嗰料理入边咧，小白都有话可能用呢、這个汽水都帮得到手，咁但系唔系下都用到一罐汽水噶嘛，可能剩翻嗰半罐系咪我嚟搞埋啲鸡翼佢 饮咗啦， 饮咗啦。 咁我就想讲咧，其实无论系焗定系煎嘅鸡翼咧，当你煎完焗完之后，其实你可以用好多唔同嘅蜜啊。所谓嘅蜜系咩咧？先讲譬如蜂蜜啦。所以头先亦都讲就系烧鸡翼个个中意食啦，因为你加蜂蜜啊嘛，加蜜糖啊嘛， 甜啊。 咁除咗加蜂蜜之外咧，有几多咧喺市面上大家几容易揾得到嘅？例如系有啲系苹果蜜啦，柚子蜜啦，又或者系绿茶蜜啦。其实呢一类嘅蜜咧，去到加咗落去个蜜糖嘅去咗加咗落去鸡翼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可以变成唔同版本或者唔同层次嘅鸡翼嘅。咁我自己咧，除咗系中意柚子蜜煎鸡翼之外啦，真系有试过，譬如苹果蜜煎鸡翼嘅，亦都试过咧就系用绿茶蜜去到煎鸡翼嘅，原来系完全个风格系不一样嘅。咁你都可以喺入边咧，譬如加啲黑椒啦，令到你喺辣嘅同一时间，亦都有少少都有几多嘅甜味喺入边嘅。咁小朋友咧有阵时亦都我有啲小朋友中意食，开始食辣嘅，但系唔食得辣嘅，因为啱啱个味觉咧就刺激咗佢。知道原来呢个世界上有辣呢一回事嘅时候咧，或者知道点样享受啦，但系仲系未接受到噶嘛？ 系啊，依家啲细路仔真系好食得辣嘅。 其实系噶， 即系嗰啲米线铺咧，嗱，我唔讲特别讲边间，其实有啲碗咧，都根本上有一种辣喺度噶啦，千年辣嗰啲食咗入去啲碗嗰度咧，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 我明啊， 呢啲细路仔系食得辣噶， 清汤米线都有啲辣味噶嘛。 系啊，真心噶，因为我估喺个烹调嘅厨房入边，其实。佢根本已經有啲辣係滲咗喺入面咯， 個廚師有火喎，辣嘅火啊，辣埋落個米線入邊啊，咁所以嗱，今日簡簡單單啦，就想同大家講，如果你唔知夜晚食咩嘅，屋企又有小朋友咧，可以整雞翼啦，雞腿都得嘅，咁然之後煎完焗完之後咧，可以加啲唔同嘅蜜喺上邊，咁令到佢嗰個味道風味咧就強好多，餸飯咧其實亦都好好食噶， 甜蜜蜜啊！ 我的享樂時代。 话说上个星期咧，都因为水浸啦，有唔少嘅车咧都真系浸过水啦。咁、因为咧，作为呢一个揸车新手咧，对于车嘅嘢我就好好奇啦。咁我即刻上网睇下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嗰架咧都系二手车嚟。 你有冇浸咗啊？你架车 冇，好好彩，我嗰边村屋冇浸水，冇水浸啊，系咁，所以架车都冇事嘅。咁啊，上网睇下啊，究竟如果真系要去买二手车嘅时候，点样去分辨一啲？浸过嘅车 呢两日 咧， 好多车突然间二手出嚟，我睇啲二手车网系啊，我表弟做车咧，话今呢两日突然间大量，咁你谂下，即系你真系浸过车底，你都谂住快啲出货啦。 系啊，同埋其实呢两日我有行过车房咧、我有见过唔少嘅车咧，佢哋都系浸过嘅、即系你见车胎啦，前面个泵把啦。是黐晒啲草喺度嘅， 系啊，其实啊浸过点浸过系咪一定要报销咧？ 佢我有问过车房啲人啊，咁佢话睇下咩车，同埋真系架架车唔同，有啲咧佢可能话佢当其时喺佢自己车房入边嗰架车浸过嘅，佢就话有啲有几嚿嘢要换啊。咁换起上嚟嘅时候都差唔多要 几 万 蚊、 五万蚊落到楼噶啦，先至系啊。 哇，系咁其实咧， 好惊啊 ！Vicky， 因为你架车买翻嚟都系五万蚊，系咪？如果要你整五万蚊，你不如劏咗佢。 系啦，我买个第二手车。系啦，咁点样去分辨究竟架车有冇浸过水咧？其实有啲窿窿罅罅嘅位咧，你都可以知道嘅。即系除咗去摸下嗰啲表面啦、啲涌啊、地毡啊有冇事嘅话咧，其实睇一啲微细嘅时候都可以知道。特别首先咧，就系有一啲就系嗰个叉电器，有好多唔同嘅零件位，你就可以留意一下有冇生锈，有冇啲沙嘅渍、泥嘅渍。诶，呢一个咧都系容易见，或者呢一个吸尘都吸走咯。揸 电车咧都几惊，我一漏电咁 啊。系啊， 系啊， 唔系呢个 惊噶， 纯粹搞下惊啫啊。 系啦，咁第二样咧就系睇下安全带啦。嗱、安全带有啲乜嘢睇咧？好多时候清洁嘅车嘅时候咧，未必咧我哋会拉尽晒条安全带嚟到去清洁嘅。咁、所以咧拉到尽咗条安全带，你就可以睇到最底嗰、那个位，究竟有冇一啲污渍喺度咧？因为你浸过水咧，佢唔系净系浸咗我哋经常用嗰个位置噶嘛，佢系浸晒落去。 嗰条安全带咧可以拉到好长噶。 系啦，所以你就 我曾经幻想过自己会唔会咁肥喎。因为真系好 欧美地区有啲系 明啊明啊 咁嘅， 明啊， 同埋你可能好高咧个身长咧，你好譬如 NBA 球星咁样系咪先？ 譬如姚明咁样， 姚明好似要坐特制车噶， 应该系啊， 系啊，即系。普通高啦，唔好特別高啊！ 姚明頭等都唔知入唔入到， 即係你兩米咁樣，你 兩米幾喎、啊？ 知喎、啊， 坐 first class 咯。不過嗰啲可能有私人飛機啊，嗰啲係 啊， 老實講。 咁啊，就睇下個安全帶拉到最底有冇一啲咧斑點啊，有啲水跡喺度。咁呢度咧都可以睇得到嘅，同埋可以揭開嗰啲就係嗰啲地板嘅隔墊啦、或者啲隔聲嘅墊啦，睇下有冇真係摸起上嚟一啲唔係順滑嘅感覺嘅。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啦。